喂，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 哇，光铮铮嘅今日， 最衰你哋啦，连我倾偈，唔记得带，我唔记得做功课， 咁样都话， 小姐， 因为你太开心， 系我衰 心啦，今日 我衰，我突然间唔记得， 全部都白色， 唔记得做功课， 咦 系， 全部都白色喎， 系喎 ，OK 啦， 咁咪全部都白色咯， 你咪盲噶你，我咪讲咗咯， 系啊，喂，好开始我哋嘅风骚发人啦，多谢大家，琴日开 party。是啊，有人系、 yeah, 啊， 好开心啊！你哋 喂，嗰、那个有人系咩咧？嗰、那个叫有人，叫有风骚快活人啊！ 冇错，佢哋、啊、已经正式成立咗一个叫风骚关注组，系啦、啊，风骚关注组嘅就系乜嘢都关佢你先。 啊、你组长系边个啊？ 组长而家暂时未选嘅，系啦、 啊。有冇荣誉主席、 啊？永远荣誉主席咧就系 Michael。 好嘢， 冇错。咁啊，咁佢好开心啦。 通常咧，括住永远嗰啲咧， 系 黑白相。 系冇错，已经先游咗。 通常 你就系达吉利士咩？ 你走去睇下嗰啲名校嗱，有啲雲石嗰啲咧上， 咩仲要系黑白嘅， 括住永遠嗰啲 近噶啦， 括住永遠嗰啲通常五十年前嗰啲，少少光頭啊，啲、相蒙蒙地嗰啲， 冇錯， 我唔要做永遠。 首先我哋真係要好多謝嘅就係有一班 fans 咧，咪專登琴日咧就宴請我哋一班嘅主持人啦， 都係一家 人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見下面啦，同埋食下飯嘅，咁啊真係好多謝佢哋。咁啊除此話，即係今朝早咧，我覺得你哋應該食咗一個非常之豐盛嘅早餐， 當然要感謝大家， 係因為佢哋逼我攞你俾你食嘅。 唔係喂，嗱，但係我真係多謝咁多位粉絲對我哋嘅愛戴，對馬老師嘅愛戴。我哋頭先喺開麥之前咧，哇！食到舐舐嚟，我就 冇錯。 即係馬老師話：喂，你唔好發。 你對住馬老師， 你 我驚佢有誤。 即 係 馬老師，喂，你食就食啦，唔好喺度發出啲咦吟吟嘅聲啦。我唔係，就係太好食啦。 咦吟，喺度味啊，哇，好正啊咁樣。 因為咧，琴日其實都想 join 埋大家嘅，但因為即係要工作在身， 我知我 有明嘅， 有解釋嘅， 係啦。 咁但係嚟到又話哇。又要特別多謝阿替替啦，又送咗份禮物俾我啦。 幫阿替替你交咗啦， 唔係你叫嘅 ，OK 係啦，替 替替替姐啦， 冇錯啦， 你識配份先啦。阿小強哥就可以咁叫， 冇小強哥啦。 而小強哥嘅呢一份禮物嘅話咧，係阿替替姐姐咧係專登買俾你嘅。你估下係乜嘢？估錯咗係我會沒收嘅。我知 係 乜，因為我琴日係全程留咗喺度同佢哋一齊食飯，因為真係佢哋實在太過可愛啦。咁我覺得就應該係要同佢哋好地。 啊，睇睇 B B 啦， 系啦，咁你以下嘅说话俾三秒你同 心情啲，心情啲， 系啊， 睇睇 B B， 嗰日见唔到你，其实我内心好难受。因为你喺我心目中个地位超崇高嘅，希望我送俾你嘅礼物你中意。 多謝替替姐，雖然我仲未打開，我唔知咩，但係嗰啲叫咩啊？物輕情義重，你份心意完全 或者百分之唔輕咧。 多謝大家， 物輕又好，物重又好，我都收曬你嘅心意。 多謝你。 嘢唔好讲啦吓，开咪啦，开咪啦， 俾啲嘢大家听，俾啲嘢大家听。 好，嚟 你哋最中意听嘅系乜嘢电台节目啊？ 福寿快活日。 录低咗系一啲好朋友同我哋一齐咧就聚会嘅， 冇错， 少少声音啦，咁样系真系衷心多谢嘅， 衷心多谢， 冇错冇错。 不过真系唔好意思，我因为呢两日真系要上去大陆做嘢，所以又嚟唔到。 冇人想知道你做乜嘢， 我知啊， 知你冇去就得啦。好，你而家估下呢一包咩嘢？ 一粒粒嘅， 食得嘅， 里面一定系 糖果类系嘛？ 有啊， 古早类别， 佢讲过佢好中意食嘅。 哦，我只龙眼干。 哇 哇，睇睇真系好有心啊！ 真系一听完即刻， 简直简直， 我心简直系滴泪啊！ 眼眶滚动 啊！ 真系。 系啊，佢同我讲话呢啲系佢最中意食嘅龙眼干，你帮我攞俾佢啦。系啊，仲有就系拎咗啲食俾大家食啦。 有冇加多佢叫俾翻钱咁啊？ 诶，有冇嘅，冇你咁 cheap 咁样。咁佢就话系咪好开心啊？ 啊，仲有张纸仔 啊！系啊， 使唔使读一读出嚟听噶？ 使唔使啊？ 亲爱的小强。 同埋其實阿睇睇都好好，琴日都錄咗有一段聲帶，係、 啊、 我頭先已經俾咗佢聽噶啦，咁咯。 係啊，佢話我話過龍眼乾係我最中意嘅零食，你偷睇咗咩啫？ 使唔使偷睇啫？ 唔 係 我呢個， 使唔使偷睇啫？ 其實好正， 影相出嚟俾大家睇啦。 咁跟住冇啦。 系咁多， 好啦，几粒入去？你拆埋， 我而家拆， 好啊。 你系使乜估下先噶？ 拆礼物日，我估，我唔知你嗰份我唔知，但系呢份我就知。 哇，真系好开心，好甜蜜。 系啊，请大家食啊你。 好啊， 但系唔好食咁多啊，马老师。 点解啊？ 因为糖分高。 系啊，因为一阵间佢要过磅啊。 今日到你啦。 系啊，大家都喺度估紧嘅。 你讲到好似啲马咁样过。 咁系马嘛？佢系要噶，如果唔系嘅话咧， 我都有啊，我都有字啊，刘医生。佢话小人样。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零食，试下这饼，应健康。哇，多谢睇啊！因为我好中意咧，因为平时咧做嘢咧，我好快肚饿嘅。 系啊， 我中意买定啲 snacks 摆喺柜台度嘅。 饿王 系啊， 又唔饿， 我又唔中意食啲太甜嘅嘢嘅，咁所以饼干就 very good 啦。 咁我都多谢阿睇睇，琴日都送咗一啲嘢俾我嘅，好甜嘅，知唔知系咩啊？ 我点知啫？ 朱古力 系啦， 因为黑色朱古力，你讲过话你中意噶嘛？ 佢真系记得噶， 佢记得系啊。 系啊，我都有食嘅，而家 keep 住都有卖。不过有啲我中意食嗰啲牌子，唔知点解好难买，周围都冇。Anyway， 咁算 系执一粒噶啦。 我嗰日啊去上大陆啊，我喺火车站又撞到个 fans， 我排队买飞， 系净系有个咁 样。系啊，佢真系走埋嚟。马小强啊， 哇！ 我真系褪后咗两步飞， 睇下会着公嗰身。 麻烦你可唔可以有一样嚟啊？ 我咪 因为女 嘅肚腩，我怀疑你 女士嚟嘅，眼大大，即系有啲白头发咁嘅。我即刻一定，我。应该 敌不动我不动， 系啊， 咁你咪应人咯，认得你啫嘛。 佢个仇口太多啦， 系啊， 咁你反应系好， 佢要分辨出善意定恶意先 啦。冇错啦，跌咁样。 睇佢额头有冇字写先， 到底系嚟追呢个钱债啊定情债咧？ 都系 两日都有， 跟住咧， 都系砸死啦。 跟住咧， 跟住。 佢話啊，你認唔認得我？我真係唔認得。原來 哇，仲驚呢句， 係啊，呢句真係真係呢呢 喺18年前，我哋喺東莞， 冇錯。而家你個仔都已經5歲啦，阿馬仔5歲啦咁樣。 嗱，佢咧就係我之前同大家講過嘅，有一次我喺地鐵站撞到一個 fans， 我話佢又係好優雅嘅咧，你記唔記得？ 記得。 系啊，就系佢啦，佢会剪短咗， 又系佢啊， 又系佢 啊，你跟踪你啊， 系啊，但佢啲头发咪为我剪咧，我就冇问啦，都 唔 会 啦， 你为佢剪翻啲嘢咯， 错手啫， 我剪指甲咯， 你为佢剪翻啲嘢咯，你剪头发，我剪指甲， 剪不断你还的， 情丝就系咁样噶啦， 你剪完之后唔好错喎，你指甲， 好开心啊， 系啊，好好啊， 下次有机会一定系。 你誒唔好唔好亂講， 唔好開呢啲咁嘅承諾， 唔好開呢啲承諾，係啦，到時你又唔嚟嘅時候，我好難做。 跟住佢再下次啦，咁 係啦，冇，係啊，咁琴日真係勝意拳拳嘅，咁大家都好開心啊，玩到差唔多成10點鐘，咁啊仲要知道，因為我已經差唔多時間要翻屋企瞓啦， 其實佢平時10點已經瞓嘅， 冇錯。仲要喺个停车场嗰度咧，大家喺度玩啊， 又 再 耳蛙鬼叫啊， 起码20分鐘， 15分鐘先至走。 嗱，其实我琴日都有到啦，我话俾你听，佢哋感觉就好似一班幼稚园学生咁样。老师一嚟，佢哋就好鬼兴奋，跟住咧你喂等等，我有嘢讲，佢就即刻静晒，佢哋好乖。 冇错。 有冇有人饮醉啊？ 冇，琴日冇，因为其实知道大家今朝早都要翻工，系啦，咁所以其实都系有限度地去做呢件事啦。啊，特别要多谢嘅就系发发啦，因为咧就系佢系喺个停车场个门口嗰度，我知佢等咗好耐， 痴痴地 咁啊，直至到我嚟到之后，我一见就见到佢啦，咁样系啊。 点解我知起码等一个钟？因为我去嘅时候到我走都差唔多大半个钟啦。咁但系阿 Sarah 都未到嘛，咁所以阿发发仍然企喺个出边，都直至佢嚟。我谂你话前脚后脚啦，我当真系差唔多一个钟，佢企喺嗰度喺个。停咗喺门口就等阿 Sarah 嚟， 因为佢惊我揾唔到，系啊，咁所以真系你哋每一位都好可爱，同埋每一位对于我哋嘅照顾同埋我哋嘅支持嘅话，我哋都收到晒，真系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多谢晒你哋，系啊，好，咁啊，琴日 有缘再续， 系啦，我哋就同班 fans 食饭啦，咁啊，啱啱过去咗一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话，我谂大家都好精彩， 好精彩， 精彩，精彩，精彩， 你系咪好似有啲嘢可以分享啊，杨杨？ 我哋阵间个电影分享咧，我同阿丽丽姊妹今日会分享同一套戏嘅， 没错， 因为我哋星期六晚咧就有个类似包场咁嘅形式啦，就睇咗。我哋阵间会介绍嗰套戏， 好， 我都要多谢你嘅，多谢你请我同埋老师一齐睇， 系啦，同埋位 VIP 一齐睇， 冇 错。 但 系 最开心嘅仲系完咗之后嘅话， 我哋 都系用 discuss呢套戏， 又系企喺度倾偈， 企喺地铁站度倾偈， 喂， 倾 咗成半，有冇？ 九 个字系咪冇错？ 我话俾你听啊，有时原来你想倾咧，场合系唔重要，地方系唔重要。我最记得有一次咧，喺尖沙咀一个好多人嘅区域撞到陈奕迅，打个招呼之后咧，一路倾到好耐啊，到佢个保姆拉佢走咧，拉啊，真系要拉佢先肯走。 陈奕迅系好中意同人 倾偈，同埋不停有人走埋要影相，个保姆仲要不停，对唔住啊，做紧要做嘢咁样。其实佢去紧做嘢，佢可以咁样企喺度倾都唔肯走。 系咁嘅，系啊，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喺文化中心又系啊撞到佢咯，咁跟住咧就企喺度倾，企喺个厕所门口仲，跟住咁我就话Eason可唔好喺呢度倾，但系佢就唔紧要，冇乜所谓，跟住就倾咗好耐，佢都系唔肯走，一个唱歌，一个你倾同佢倾音乐嘅话，根本系唔会停， 系唔会走嘅， 系啊，佢 唔会走，系咪继续倾落去 咁咯？ 即系我哋每日做节目都系一路倾到1點鐘啊，唔会走嘅。好，今日星期一， 冇错。稍后时间嘅话，我哋会有呢个咕咕下学古文，仲有讲电影， 我唔话俾你听。 仲有呢个， 因为未准备 肥马过榜， 我准备个榜先。 同埋今日你一定会重嘅。 喺一个节目名叫肥马过榜， 你嗰条腰嘅话咧，大家都大约会买嘅就系38.5。 好嘢。 See you.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富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一百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好啦，快呢个十点半啊，我好珍惜呢一排嘅天气啊，因为咧，哇， 阳光普照啊， 阳光普照啦，而黄昏嘅时候咧，你觉得咧嗰个秋意咧又浓翻少少啦，好舒服， 好正啊，一日经历四季啊， 系 下昼嘅话可以去到三十度噶， 系啊， 但 系 又小心啲，好容易病嘅，因为你晏昼好热啦。就出街可能唔想帶好多衫啦，但夜晚入即系冻寒意嘅时候咧，又会凉亲、嗯， 就会涉亲咯， 系、嗯、 啊，呢叫涉亲啊，仔， 知道啦， 你带条毛巾仔， 凉亲都得噶嘛，挂住妈咪， 哦， 乖啦，挂 住凉亲， 涉住个背脊， 难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重塑区议会要确保坚定的爱国者才有资格参选，排除所有乱港分子和外国代理人。身兼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将会尽快完成资格审查工作，要听其言观其行，严格把关，确保所有候选人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要求，适时会公布。对于判断哪一个是爱国者，陈国基接受大公及文汇报专访时表示，如果以前是反中乱港，突然转变立场需要更长时间观察，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令选委会信服有关人士已经完全改过自身。他又说，全港共有452对关爱队，全面为市民提供服务，包括协助处理突发事项和紧急事故，期望未来可以透过技术增强关爱队的服务效率。施政报告提出三铁三路优化方案，包括在中铁线增加东北荃湾、东北葵涌和荃景围三个中途站。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是因应早前公众咨询结果，认为在葵涌、葵盛等地区增加站点，可以令到整个运输表现和成效更加好，也都相信增加中途站和通车时间没有必然关系。施政报告也都提到，在东九龙、启德和洪水桥下村建造智慧绿色集体运输。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启德方面，当局审视过原本前往旧区的走线，觉得技术上困难和成本高，进行规划研究之后，认为可以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服务该区。内地出入境管理局提出十项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福建与台湾人员往来，便利台湾同胞在福建居住生活，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明年1月1日起实施措施，包括更方便办理台胞证，在对台客运口岸增设信息采集点，方便自愿流传信息的台胞使用边检快捷通道，申请在福建定居的审批时间由20个工作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以色列军方继续对加沙的行动宣布已经包围加沙城，并且将加沙地带一分为二。以军发言人形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进入重要阶段。以色列传媒就报道，以军将于48小时内进入加沙城。以军发言人之前都表示，以军正专注于加沙北部的地面行动，以便营救人质，并且从哈马斯手中解放加沙。又说， 以軍在加沙北部發現哈馬斯的地道網絡、指揮中心或者火箭發射器位於醫院下面或者旁邊，批評哈馬斯有系統地利用醫院作為戰爭機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84点，升320点，总成交金额4,578,0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点，升150点。技术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1蚊，升8.4；盈富基金18.1，升3.4；美团116.2，升5.2；药明生物50.65，升2.7；友邦保险70.3，系73.7，升2.8；港交所294.6，升9蚊。理想汽车154.7，升4.8，系升14.8。小米集团15.64，升4毫。比亚迪股份248.4，升7.4。快手57.55，升2.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63，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5，人民币7.283，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32720点，升770点。港金报1857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0.45美元，卖出1991.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由九龙面粉厂至到香港儿童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回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繁忙，车龙就在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的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20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来的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和他背后的保护伞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心入边系咪都有只小老虎咧？ 仍然向我可以迷茫。 都将你脆弱变成钢，能给你心安，直面世间，请你绽放，就靠天赋高看，喜欢很远看着你。 虽然成为咗人哋嘅妈妈，但系仍然咧报读做歌嘅课程啦，尝试做监制，令到 Stephanie 觉得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想做嘅事嘅，亦都有自己想象唔到嘅能力。作曲 Stephanie， 填词 Tim Lui， 编曲 Ino at Tom Bistop Bass， 监制 Sophie 黄嘉怡 Stephanie。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何雁诗《Tiger in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哈哈哈哈！我系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经常讲咧，风骚快活咧都要健康，健康就快活啦吓，冇错。咁啊，头先咪后咧都关注下小羊羊嘅健康。其实你咧喺我哋之间咧，你嘅使用率即系其实系最新净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使用率，人嘅使用率，喂，我用咗咁多年，系咪啊？嗱，两位后生啲，咁但系都多过你啊嘛。 理论上， 你用咗个廿零三年， 理论上系啊， 冇咁快用残嗰、那个。 但系过去嘅某啲时间。就休息得唔係好足夠嘅、 啊， 因為 你計先還嘅、嗯，小心啲啊， 唔好踩冧 個 計啊， 係啊，休息唔足夠唔係我 你個計靚啫，唔好踩。 因為我之前咪分享過咧，我翻大陸做替身嘅，佢、 嗯、 哋真係唔俾我瞓覺嗰只，冇、 嗯、 得休息嘅。咁、我覺得係嗰陣時， 因為做嘢啫係咪啊？唔係唔俾你瞓覺，因為要做， 我要做嘢，所以冇得瞓覺。 係咯， 唔係，我又咁諗，值得捱嘅就捱，嚇、啊，唔、值得捱嘅就替身。 要佢自己衡量啦， 要過咗一段時間佢先知啦。 係啊， 如果他的身体可以因为这样的话，那就叫不值得了，是不是这样说？ 嗰件工作啊，或者 你唔好为咗我闹交啦， 唔好为你闹交，讨论嗰件事唔系对 人，我唔系为咗你，我系为咗针对 佢啫，系啊，我知嘅， 系啊，你都唔好搞错， 系啦，你唔好懒白， 我系为咗拗而拗嘅， 但系好多年轻人因为佢哋挨完觉得冇嘢，佢会继续挨，因为当下真系冇嘢嘅， 我哋以前都系咁啦， 系啊， 系 啊， 嗱，冇晒 挨又好，玩又好， 系啊， 都系唔系好理身体嘅， 系啊， 玩就系。啲幾晚去玩啊、癲啊，第日繼續翻工啊，咁樣。 但我又唔會，我係真係同自己講，我平時要注意呢個作息健康，或者譬如飲食健康咯。咁、但係即係嗰啲叫咩？一有工作嘅時候就好似還翻曬出嚟咁樣。 嗯， 主要因為你，我聽你講，你唔舒服都幾次啦。係 啊， 係咪？ 係啊。 好似你用藥，你用藥過你隔離嗰個係咪？佢都冇咁唔舒服。 咁我講出嚟啫，可能佢冇講。係 啊，佢唔講咯，佢。 系咪啊？我成日讲出嚟啫， 一直都忍住咯，系咪啊？ 系啊，但我有时候觉得小病是福咯，即系唔好大病 ，touch wood 唔好大病。 系啊， 即系例如前辈都话，咁你屙下咁样当， 清下肠吧，系啦，因为肠胃唔舒服。咁咧就有外国嘅专家咧提出咗一个13210，佢话呢个 formula 咧可以帮助大家咧就可以咧有一个好嘅睡眠质素啦。但系我系觉得好难做咯，睇下你得唔得 啊？好啊， 13210，十系乜嘢？佢话瞓之前十个钟头。唔再攝取咖啡因，包括咖啡啦、茶啦、可樂，有冇可能啊？十個鐘我當你十點瞓，即係由 12点 系啊，开始就唔可以饮 咖 啡，可能冇可能。我 谂 都市系唔会有人听佢讲嘅，系咪？十个钟头前，你话如果你瞓觉前一个钟头或者得，瞓觉前一个钟头，好啦，咁样就落咯。除咗呢个之外咧，另外一个数字就系三啦，三咧就系瞓觉前三个钟头唔好饮酒，唔好食嘢。 啊呢个 OK， 呢个得。 都 OK 啊， 系啊， 呢个都得， 呢个得，其实系最好嘅。 其实我发觉都有啲难嘅，因为而家嗱，我当你几点食嘢啊？你7点8点咁上下， 系啊， 三个钟头即系 10点瞓咯。 七点钟系啦， 十 点 瞓咯 ，OK 啊， 系啦， 可以啊。 如果你再早啲瞓就唔得，或者你再晏啲食咧就唔得。 唔好啊，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一食完就瞓，因为会有胃液倒流。系啊，唔好啊，好危险。 得唔得啊？朱洋洋，三个钟头唔好食嘢， 唔得， 因为而家好多时好夜先食。 诶，系啊， 你成日食宵夜啊？ 唔系啊， 食开啲咩宵夜？ 做完嘢翻屋企可能十一点都要食晚饭。 哇，你十一点先翻屋企噶？ 系啊，早噶啦，十一点翻屋企。 哇， 唔该，你身体唔差啦， 心痛啊。 我都系， 唔怪你真系，我而家明 冇咁好嘅 Michael， 但系可以澄清，我又唔系真系差嘅，冇咁好啫，系咪就唔好用个差字？ 你系每一晚啊，即系每一晚都系十一点钟先至翻屋企啊？ 要做嘢就 咁，然后先食嘢啊？ 但系如果再夜啲，即系有时你知做嘢系食唔到嘢噶嘛？咁所以就有时十二点几翻屋企，哇，好肚饿，唔食瞓唔着觉咁， 系嘅，系好肚饿嘅。咁跟住食完就即刻就瞓 啦。係啦，咁但係呢之前嗰班嘅時候有胃痛嘅、 嗯、 就係、是、胃酸倒流啦。 係啦。 咁、哦、所以我而家呢練咗個方法啦、嗯。總之我食完又要即刻瞓覺啦嘛，我就晾高兩個枕頭、嗯、就令到嗰條 喂條腰唔好啊。 但係我要即係點啊權衡兩方面就真係要咁樣。 就得呢樣唔就得嗰樣。係啦、 啊、 因時失地。 學阿馬老師講呢、這個時間唔捱幾時捱啊，唔通而家仲係他他條條咩。 我仲捱啊。 我都系、啊， 因为你后生嘛，你哋后生嘛，后生、啊、就要挨噶啦。 大家一齐努力 啦，我哋三个一齐啦。 好嘅，好嘅。 Michael 大佬就上晒岸噶啦， 好，未上岸，唔好咁讲。好啦，另外就瞓觉之前二啦，开始要放松，放松之后咧，唔好再谂做嘢啦，唔好做嘢啦，唔好谂所有关于工作上嘅嘢啦，咁样。两个钟头前，好啦，最后咧就系。一个钟头前唔好再睇任何有屏幕嘅嘢，无论系电视啦、电脑啦、手机啦。 我最中意就睇住跟住瞓瞓觉。 我哋系用到 last minute， 系啊，唔系因为我系搵嚟，唔系嘅，我系摆喺一个某一个位，一路睇嘅话，一路其实佢系我奶嘴嚟，明唔明？ 系 啊，睇到瞓啦，瞓着咗， 听咯，唔好睇啦。 我听又有，我会校咗嗰个闹钟嘅，譬如可能佢一个钟头之后嘅话，佢就会熄噶啦，佢自己会熄嘅。系啦，我有时我听 podcast 啦，有时我会睇嘢啦，咁我都会。 我听 OK。佢意思即系唔好望住个屏幕，系啦， 唔系系望住 等自己瞓啊嘛， 好好瞓。 但系对眼睛唔好啊， 我知 系嘅， 系啊。 虽然知道， 有好多嘢我都唔想睇得太清楚嘅， 朦朦胧胧就算啦。好啦，最后零咧，零呢样嘢我真系冇嘅。咁个零咧就尽量唔好用贪睡闹钟。其实你知唔知咩叫贪睡闹钟啊？我都查咩叫贪睡闹钟。 哦，即系佢闹咗之后嘅话，佢会再十五分钟就会闹你一次，十五分钟又闹，我最憎。 系啦，即系有啲人 嗰啲系不停咁提。 其实我唔系好明点解用贪睡闹钟咧？你搞一次响咪起身咯。 系啊， 你系噶？你笑得咁开心？你 系啊？ 你教几多？你教几多 次？贪睡闹钟， 你教几多次？ 三次。 几多点？几多点？ 七点十六分，七点廿八分，同埋七点四十六分。 你屋企人会唔会想炸爆你？ 唔会。 你搞一次起身咪算咯。其实 你 嘅重点系咩？ 要几点起身啊？ 八点 八点 系咯。咁搞一次八点钟起身咧？ 我唔得，因为我想我自己 慢慢慢慢清醒。 系啦。 哦，你唔可以一下醒嘅。 好啊。 专家就话啦，咁样你会仲攰。因为你跌翻入睡眠，又叫醒你，即 系 好似嗰啲逼供嗰啲咧，起身噶。 边个专家？你俾佢个名我。 唔系啊，呢样嘢我拜喎，系真噶喎。因为你自己个生理时钟唔知噶嘛。 混乱晒啊！ 佢见你无端端话应该起身噶咯，又瞓翻。哦，咁好啦，又瞓咯。 瞓翻又起身，起身。 哇！又起身啦，咁样系啊，其实都唔系咁好噶。可能你嗰啲高血压都系咁嚟嘅。 咦？ 系啊， 小羊羊你 系 咁， 我又系咁样啊。因为咧，我点解会 set 嗰啲叫贪睡？其实我又唔系特登 set 贪睡闹钟嘅，可能我系 set 十点钟起身咁先算啦。咁但系佢会每隔十五分钟又会再响。 咪贪睡闹钟咯。 但我唔系特登好似阿马老师咁教三次，即系我最十点钟教，但我就揿一，即系佢有个掣俾你揿嘅。 系啊。 如果你唔完全熄灭佢个闹钟咧，佢就会每十五分钟就响嘅。系啦。咁点解会咁样咧？有时真系好想嗰朝早要早啲起身嘅。咁但系真系唔得啦，要瞓多阵啊，瞓多阵，瞓啦，可能要一个钟头后先醒。 哇，一个钟。 即系教十点钟，可能要十一点钟先醒。 咁你同佢有咩分别？你讲。 我 嘅 分 別 就 係 一樣，我嘅分別就我冇高血壓，但我胃痛。 你暫時冇高血壓， 你咁樣講出嚟，人哋穿煲之外兩個一齊穿， 我真係 都叫啊！你唔好， 我覺得咁仲辛苦。其實朝頭早咧，俾人嘈醒一次已經好辛苦，我仲要俾人嘈醒三次，其實咪仲辛苦咯？ 你嘅屋企人會好辛苦咯， 係 咪？因為你屋企人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要八點鐘醒嘅，就請你八點鐘先至。教佢闹系八点钟啦， 起身。 你开头嗰啲其实冇意义噶嘛， 马老师你辛唔辛苦啊？ 全家人啫嘛， 我整到你辛苦。 哦，咁样 有啊，系啊，你哋两个都好辛苦， 我见你哋两个都好辛苦。 我唔知道你哋辛唔辛苦，我见到都好辛苦， 见到都好辛苦啊。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爆嘅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63%。我的野蛮女人里边有呢一首主题曲，好好听，叫做 I Believe， 我相信。 I believe， 그댄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오른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 网上情，吸人关心，带来福气。在图书馆那里，经常有很多人坐在那里看书，最多是什么？ 就是老公公老婆婆因为冇嘢做就坐喺度睇一日都唔会走嘅。有个管理员阿文留意到朝朝早有位七十几岁嘅老先生第一个入嚟最后一个离开。有阵时所有人走晒都够钟啦因为老先生仲系唔走。阿文觉得唉阻住晒有时对佢嘅语气都比较差。有一日同朋友倾开偈，佢朋友突然之间问：系咧阿文啊，你妈妈咧点解咁中意去嗰个商场嘅？阿文拗拗头话：系咩？我唔知道。话系啊，我因为咧我太太嗰度做嘅，成日开门第一个客就系你妈妈啦，咩都唔买噶，行嚟行去，有时柜台问完呢样，睇完嗰样，跟住就走噶啦。大家咧都好似有啲反感啊，好似喺度搞生晒咁样。阿文听完之后就想问妈妈问下佢啦，咦做咩你成日去嗰个商场嘅？妈妈好无奈，过咗一阵就话：我哋冇嘢做啊嘛，咪行下咯，消磨下时间。去多咗就养成咗习惯，唔去坐喺屋企对住四埲墙，做啲咩好呢？讲完之后眼湿湿，喺嗰一刻阿文心里边都有啲心酸，自己都好少嚟陪妈妈。原来平时佢系咁闷，要行商场揾嗰啲售货员倾偈。嗰晚佢陪妈妈倾咗一晚偈。第二朝头早，佢翻到呢个图书馆，嗰个老先生又系第一个入嚟。阿文今日心里边有啲唔同嘅感觉，佢谂翻自己妈妈都系咁。佢第一次面带微笑，好有礼貌话：，诶、阿伯咁早嚟睇书啊，入嚟入嚟，俾个靓位你。人慢慢长大，行入社会，有自己家庭之后，我哋爸爸妈妈对我哋嘅长辈不再依赖，有时分身乏术，将陪伴长辈嘅时间压缩到最后最后，冇嘢做啦，先去陪下佢哋。喺呢个管理员阿文抱怨老先生带嚟种种不便嘅时候，原来自己妈妈都做紧同样嘅嘢。人如果企喺人哋嘅立场，为人切身处地谂一谂。相信亦都系等于帮自己着想。每一个人都有年华老去嘅一日，每一个人都会因为行动不便，未必真系可以周围去，未必真系有咁多嘅朋友。当我哋睇见呢啲银发嘅老公公、老婆婆嘅时候，请多体谅，多啲关心。 和眼中装满泪，前行有新宇宙，精彩。等你追，共你分手以后，将多了空虚，淡然和直必有聚散，风必须要吹，河水必须流，朋友你不需带泪，人何处不再追。比山与水，若爱得真那句，有别离有聚，是从前令今天可贵，虽分不告吹，而每一阙歌，像似有关你共我，来年。若爱得真那句，有别离有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逢数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老师， 大家早晨。 老师，老师，我今日有指定想你讲嘅第时揾日。 好啊。 以前古人化唔化妆噶？以前呢度有化唔化噶？ 有胭脂噶嘛？ 胭脂水粉。咁以前啲化妆品咧，同而家有冇唔同嘅？定系以前嗰啲？应该问啲女仔嗬，系咪、 啊？ 以前啲女仔用咩化妆 嘅？以前嗰啲如果系茶嘴嗰啲会圆中毒噶， 哦， 系啊，嘴唇膏啊， 锡佢嗰唔系大件事，一锡， 有冇事啊？ 成 有冇啊？ 有冇事啊？有冇事啊？杨颖有冇事啊 ？OK， 好啊。 即系班侍卫死晒。 其实咧，我觉得咧，女仔啲唇膏唔系几好嘅，即系咧嗰啲味道唔系几好嘅，即系 你成日闻嘅咩？ 系啊， 你最中意咩味道啊？ 咁食 舐啊！人哋全脂奶，佢全脂身都食。 你中意咩味啊？ 我咩都唔中意。我中意啲女仔唔好搽口唇膏。 唔系喎，啲女仔系以为你哋会中意噶喎，系啊，或者靓靓地嗰啲，系啊。 我又咁讲啊，我觉得譬如咧。即係 Michael 大佬話而家唔中意女仔化妝啦，但係當女仔唔化妝，咁男仔又唔中意。 我唔係話唔好咁濃妝， 唔使咁 濃， 係 啊， 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係 啊，唔好意思啊，老師， 係啊，唔好意思， 我純粹 唔緊要，下個禮拜啦，因為咧今日真係有啲頻撲嘅， 嗯， 睇 得出啦， 因為今朝早就食好豐富嘅早餐， 唔係，佢今朝早應該有啲嘢搞下嘅， 嗱喂，係啊，今日嘅題目係咩咧？我就未講， 係， 而家 未諗定未講啊， 未講。嗱，俾个 谜 语， 好，就系今日嘅主题。我嘅偶像阿杜甫啊，有一句有首诗，第一句其中一句咧叫做《殓前才人大功饯》，个殓咧就系两个夫， 两个咩？ 两个夫，一个车， 叫殓啊，读个 呢个殓， 好深 啊， 个 系啊， 即系个替字，但系就系即系 唔系替替个 B B， 唔系代替个替， 下边系个替， 你唔使你唔使个替， 下边唔系个日，就变咗 车。 但系我未听睇呢个字， 殓前才人大功饯， 呢个字系咩意思？ 殓就系皇帝坐嘅车。 哦 ，OK， 才人你估系咩人啊？ 秀才咯， 才人系 书生、 樵夫。即系嗰个推嗰架车个人， 大弓箭啊，皇帝车啦，咁有啲才人就攞住弓箭， 士兵， 你估士兵， 侍卫， 士兵咪即系侍卫， 妾侍， 妾侍唔系揸弓箭啦， 揸咩？ 揸我知，唔系我知，公公。 揸公公， 公公殓前才人， 即系公公，即系公公， 公公都唔会揸弓箭啦， 我估飞奔， 你又接近啦。 嗱， 飞奔揸弓箭， 唔系飞奔，不过系女士，嗰啲系 女兵，哦，宫女 啦， 宫女唔系揸嗰啲一样嗰啲线嘅咩？ 唔系嗰个年代咧，因为咧杨贵妃，咁咧就要有啲人保护佢嘅。我今日就系讲咧，古代女士练武习武，有啲咩出色嘅武林高手？ 花木兰 吓， 花木兰 啊，花木兰，仲有咧？ 唔知喎， 女士 系啊，女将啊，好劲嘅武装，系 咩嘛？杨贵英， 杨贵英，杨门女将都系，杨门女将， 杨贵英啊，仲有咧？ 有 一个同你姓嘅，嗱，好大贴士啊， 系啊，叫梁啊， 梁天乐。 梁天乐好惨噶， 我净系识梁天乐咋，梁 咩潮噶？ 识唔识噶？ 我哋熟唔熟？ 听过未？ 识一定识，一定识，系识。 喂，你咁样抌波中，我一路都估唔到嘅话，一路谂唔到去嘅话。 O K， 嗰个叫梁红日。 哦， 有冇听过？ 听过，听过，听过。 仲有一个叫范梨花， 听过，听过。 薛丁山范梨花， 系啦，咁啊。你諗下點解古代會有女士練武呢？以前又三步不出閨門， 因為啲男人冇用囉、啊。 仲有呢， 因為 屋企冇嘢做，有啲嘢寄托。 因為佢哋真係好鍾意武術囉、 啊。係仲有呢， 因為屋企冇，因為屋企冇仔，屋企冇仔代替仔。 因為啲仔去曬打當兵，跟住佢死曬，跟住就 一定要頂上， 冇人，所以佢哋就一定要去。 班木男咪代阿爸囉。 对 重军，嗱呢一个其实咧有人话咧系一个即系创作嘅故事嚟啫， 哦，系啦，真实 即系花木兰嗰个， 系啦，咁我就唔讲嗰个啦。咁其实点解咧？其实喺唐朝，头先我讲啦，呢个殓前才人大公节，因为佢哋要保护阿梁贵， 杨贵妃， 系啦，咁咧就要开始练武啦。咁啊，同埋咧去到呢一个宋朝啊、明朝、清朝都好多女士练武嘅。咁、 嗯、 又俾你估下，佢哋嘅武器系咩啦？ 刀、枪、剑、 刀唔啱， 剑、 枪、 棍， 一个 血的子， 血的子， 我好中意血的子噶， 系 啊， 血的子， 有一 放 两计出去噶，好犀利啊！ 冇血的子，受翻。你收埋你个血的字， 头先有冇我嚟？我有刀枪 剑 剑剑 剑啦，系咯，有剑 枪拳 拳都有人创咗， 有 啦， 仲有啲咩啊？ 嗱，女士咧，因为比较新， 飞镖，我知，扇 飞镖， 飞镖， 你知唔知啊？龙先听过未？咏春系女人发明噶， 系啊， 咁嗰两叫咩名？ 咏春咯。 啊、可能真系就系叫咏春， 可能就叫咏春， 可能真系系啊， 峨眉又系即系女士， 峨眉派系啊， 所以咧咏春系以柔制刚，因为女仔咧个体力系唔够男仔，所以佢好多系借以力打力啊，以借力打力， 佢系以四两拨千斤啊嘛， 我学过噶，儿子钳杖， 系啊， 啱啊， 你小心啲， 你拨俾我睇下， 钳啊，唔系拨啊，拨都有嘅，佢个手势 四两拨千斤咯， 系啊，咁样推开人个手嘛，即系用你嘅力， 有讲噶，系用你嘅力， 你好似学过咏春， 借力打力噶嘛。人哋咪講完咯， 啱啊！真係 五秒前先講完， 我即係你係咪學咗幾耐啊？ 學咗一個 呢啲嘢唔好講，你咪講翻你自己啲嘢。 O K， 咁咧佢哋嘅武器咧， 阿管家 其中 唔係離曬譜啊！成日喺度揼波鐘。 喂，我係老師定你係老師啊？ 都係啫，咁我 唔明啊！ 佢唔佢有幾個身份？ 因為咧女仔咧比較細粒啲啊，我哋如果埋身肉搏咧蝕底啊， 一腳踢上去 係啊，即係你搏咩啊？ 冇錯。佢都有好多攻击点噶，男人都有攻击点噶。 咁你咁细粒，人哋嗰啲哇， 你有冇睇过人哋网上教女仔嗰啲搏击术啊？ 系啊， 招招攞命噶。 冇错啊， 你如果 偷头， 喂，因为嗰啲系自己防卫啊，因为惊夜晚成日要翻屋企 啊， 嗰啲女仔自卫术。 嗱，我讲翻古代啊，佢哋有啲咧就系用矛啊，长矛啊，呢个个头嗰度咧整啲 尖 嘢， 系啊，有啲水水咁样， 都 系长 矛。 你知唔知嗰啲水用嚟做咩？ 搵嚟 装 饰。 哦，错，有用嘅。 搵嚟，哦，我知， 染嗰啲啊，喺你面前啊， 扰乱你嘅字， 扰乱你，真系会睇唔到。 系啊，哇，好乱啊， 因为 好多条水啊， 揈下揈下啊嘛， 系 啊， 咪啊， 揈下， 系咪啊？ 你个字。你个尖毛， 有啲嘢揈下揈下，你望噶啦嘛。 你个尖毛冇嗰啲水。 我知，预防佢有啲猫嘅时候，我同你玩。 但系啱唔啱啊？揈下揈下啱唔啱啊？ 要得， 揈下， 揈下， 揈下， 你要 中环卖啦， 梗系揈噶啦，又或者攞嚟笃。 你咪有咩用？你话啲水有咩用啊？ 系啊，有用 嘅。我知，令到佢好痕。 喂你 撩佢嘅话，真系会好痕噶嘛？会好痕啊！ 细路长，如果你唔想读嘅，你真系退学啦。 乜你人哋估啫嘛？ 好投入你嘅 打紧仗，你喺度玩猫，就算系嗰只马嚟嘅啦，只马又搞你嗰条。 可能因为佢系红色噶嘛，可能嗰啲马见到仲好 斗牛。 哦，我谂到啦， 系咪？ 嗰个水系要嚟做乜嘅咧？一吉落对方度会浅啲血出嚟噶嘛？咁嗰个水就挡咗啲血，就会弹翻自己 块面。 诶，啱唔啱？ 嗱，本来咧就接近，你去到你话饮咧就真系衰 变咗啦，系啦， 系啊， 咁啱唔啱啊？ 诶，啱嘅，因为咧 唔系。這個 嗱， 我系认真作答噶。 佢譬如话你， 我冇话你啊，我自己啊。 你杀敌嗰阵时咧，难免会有血噶嘛。 吓，跟住咧就索翻佢啊？ 唔系，咁佢 几多啊？咁佢都好渣。 即系扮演地拖嘅功用 啦。我都冇拍拖你，你哋即系扮演跟住扭圈又扭个嘢索翻。 我哋将佢 elaborate 几好啊？ 拖地， 咁先有用啊嘛。 要喎，咁系点咧，马老师？ 跟住佢话呢个冇人死过，咁样啊？ 咁啊，咁拖污糟水啦， 系啊， 拖污糟水。 喂、okay, 哎，你冇事啊嘛？系啊，快啲食啲龙眼肉先。 冇嘢啊嘛，老师。 冇事 ，OK。 得渣你， 气血上涌嘅呢啲。 我帮你啦， 哎呀。咁又讲，咁点啊？ 去嗰啲咧， 我咁身體啊，馬老師， 你冇嘢啊嘛？ 你吉人嘅時候咧，即係會有血噶嘛？ 係， 咁嗰啲血咧就會沿住 嗰個碎水， 係啦，就會沿住。如果你冇嗰啲去解， 就直流落個病， 係啦，你就會先 手。我哋嘅手術唔得， 係等佢流落個水再滴落地，係咪咁意思啊？ 就等個水吸咗嗰啲血水， 好似我瀨尿。 你有尿渗问题，使边个水你吸一吸啊？ 你估你估 细路咧？ 你估而家我冇啊？我咁辛苦， 你嗰种同我嗰种唔同，快啲继续啊！ 你一种 几好啊？ 暗器 哦， 你估系收埋边啊？嗱，女士 收埋喺条腰， 错 S 周。 错， 收埋喺啲 唔 见光嘅地方， 讲唔讲得噶？ 睇唔睇？睇唔睇到嘅？睇唔睇到？即系 喺 睇到， 大家大家， 即系嗰啲叫咩啊？唔系啊，嗰啲叫空气啊！吸 到自己咯， 系啊， 错啊！ 头先话腰唔啱啊，腰带嘛， 唔啱啊！ 佢哋应该有个袋咁跟住标字噶，你有冇睇过以前？ 即系如果我系你，我明知你嗰度有暗器，我仲唔即系一手抢 你 咯？夹底你会夹到自己， 脚底 有袋装噶嘛？ 脚底你咪论尽咯，你又除咗只鞋啊？ 头发面粘， 冇错啦，掹出嚟即刻 劲， 哇！咁咪都系必一次啫， 你可以有两支把粘噶嘛？ 必 两 次啫， 老师咁样你要好长头发先得， 系啊？ 但系如果你短头发嘅话，你 以前多数长头发，冇人好似你咁短头发嘅， 咁样系咪？ 跟住揈下啲头发， 好有型啊！我觉得 嗱，如果你嗰支发粘咗之后佢未死咧。 就劈多一次， 再 咁咪走咯， 攞起佢再， 你飞咗人哋度啦， 走埋执起佢啦，系啊， 喂唔好意思，借俾我执翻， 我嚟一次啊，唔好意思啊， 掟唔中啲， 又再夹翻个头，又翻翻转头，错， 啊，即系如果你唔中啊， 系啊，唔中啊。你仲要殺敵？ 我啲埋身肉搏， 唔 係耳環咪先，係 啦啱啦，仲有一對耳環。咁耳環咧，除咗係暗器之外咧，仲收埋咗啲嘢喺裏邊。 毒藥，毒藥。 你近啦， 解啊 麻藥，麻藥， 迷藥， 係啊！你嗰粒耳環毒藥，你走埋，喂，整一沓。 唔係噶啦，你摸出嚟個， 迷魂煙。 迷魂烟啊， 吓耳环又迷魂烟， 系啊烟雾弹啊攞嚟做， 以前边有咁先进啊， 咁细粒嘅， 喂火药都有啦。 好， 咁如果佢唔觉意自己拗只耳仔，噗一爆咗咪死咯。 系啊，冇错。 跟住自己晕低 咗，死咗好多个噶啦。 啱啦，撩耳仔撩个噗咁爆。 系啊，死因系因为自己撩耳， 撩耳撩咗啲迷魂烟 出嚟。撩耳。 我 happy 撩耳啊，咁样解嘅，撩啊耳仔就嘣一声， 哇，成身都系武器， 成身都系武器啊！咁仲有冇其他咧？冇硬压嗰啲有冇？ 有冇爱美神嗰啲啊？ 有冇嗰啲咁嘅？ 系，仲有一种武器咧， 眼镜， 系啊，古代女士点会有眼镜啊？ 或者有咧？ 你话火药都有啦。 咁以前啲人睇唔到又点啊？即系近视咁点啊？ 以前又冇嗰啲手机，有冇电视？ 普仪有噶， 系啊系啊。 哦耳系咪嗰啲耳？即系嗰啲？ 唔系你睇唔出佢系武器嚟嘅，但系咧女唔系女士咧嚟讲咧就好优雅嘅。 绣花鞋诶， 唔系 嗰把扇， 唔系 我即系 毛巾。仔 屌 丝巾 你丝巾你有咩力咧？ 都肥肥肥啊！ 咁唔係啊，佢識武功嘅時間會硬噶，成條 咯，藏啲玻璃喺度啦， 遮 唔係 係咩？ 係樂器。 乐器啊， 乐器系啦，咁乐器又点样去对付坏人呢？ 嗯，嘈死佢， 六支琴咯， 系啊， 六支琴 啊，用飞啲音符出嚟， 系啊 ，drum， 你真系今次真系累紧啦，诶，有啲古代有啲系催眠嘅，即系佢哋已经系用嗰啲琴啊，嗰啲弦乐，特别系弦乐， 但系打紧仗， 等等坐低，拿只歌嚟听下先。 我意思系佢哋武器，武器未必系打仗噶嘛。如果譬如话有只咸湿仔又嚟，即刻 就瞓着咗觉啦。 吓， 啊，有个女仔瞓着咗，系个男仔， 佢想整到个男仔瞓啊嘛，意思 系啊，迷晕佢哋， 音乐， 哦，音乐治疗， 系啊 ，music therapy。好得明啊！ 摇篮曲 系咪真系有噶？ 有 咩朝代啊？ 宋朝之后都有，系啦，即系类近催眠曲。 咁弹啲咩？ 我唔知啊。 弹几耐先会瞓着觉？起码弹成一个钟，要弹得好闷。 等阵， 暂 时唔记得叫你作句呢啲， 用边样作啊？ 你冇题目， 冇 女 冇题目点作？ 唔系即系女性今日嘅武功，武器又得，系啦，暗器又得。 嗯， 系啊，梁红玉啊，嗰啲全部都得。 吓，你咁样嘅话，哇，咁大 咁。啊，武器咧，用劫啊，用暗器嚟做。 暗器啊， 暗器。 马老师有暗器，睇下耐唔耐会放屁。 哇， 得唔得？ 呢个就系迷魂 嘅 走。 呢个就系。 喂，你佢哋都要作噶， 你作。 因为已经呢个好好啦，我觉得。 飞镖飞镖，请你食蕉，好听过吹箫。暗器嚟噶，吹箫都系暗器嚟噶。 重叠视线的印你，咖啡愿你，气氛有了情。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法律周朝早开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法律周是本港重要的年度旗舰活动，来自本港和世界各地的法官、政府官员、学者等就法律和争议解决领域的多项热点问题将进行交流。林定国指出，今年主题是联通世界，迈步前行，目标是突出香港在后疫情时期促进国际合作和全球互联互通方面的作用。在一国两制之下，本港在国家支持之下享有独特优势，并且与世界紧密联系，既可以直接进入庞大的内地市场，同时具备强大的国际连通性。香港有决心成为超级联系人，成为连接内地和世界各地的桥梁。香港法律周朝早开幕，外交部驻港公署处理特派员李永胜致辞的时候表示，世界经济虽然复苏艰难，但科技进步与产业融合从未停止，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国际经贸规则如何适应新形势，实现创新发展，为疫后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提供法治保障，是当前重要课题。李永胜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提出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中国未来将以更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以更高标准对接经贸规则，并且以更高质量发展新兴领域。香港是中国最开放、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法律规则融通中外，法律人才济济，法律人才仔仔，法律服务业发达，相信在中央政府支持之下，定能为促进国际经贸规则的融合发展作出贡献。海关上月26日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侦破一宗海路贩毒案件，检获大约1.1亿吨冰毒，估计市值大约6亿4千万元。行动中，官员拘捕4名怀疑涉案男女。美国监管部门应西岸原住民部落要求，调查汽车轮胎化学物质是否导致三文鱼产量大幅减少的原因。加州有原住民部落今年较早时候要求国家环境保护局禁止在橡胶添加剂中采用一种名为 6PPD 的化学品，质疑当雨水冲刷路面的时候会将路上的轮胎磨损火粒冲入河流，危害包括三文鱼在内的各种鱼类。华盛顿、俄勒冈、佛蒙特和康涅狄格等州份的政府亦都去信环保局，指 6PPD 对附近水域和渔业带来不合理威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同埋有一两阵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80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62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6点，升202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1.4，升8.8；美团117.3，升6.3；盈富基金18.9，升3.3；药明生物50.6，升2.65；友邦保险72.95，升2.5；港交所293元，升7.4；比亚迪股份248.6，升7.6；小米集团15.52，升2.8；理想汽车155.1，升15.2；快手58.3，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49.62，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6，人民币7.283。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32685点，升735点。港金报1852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19美元，卖出1985.5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一齐嚟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管道入口系车多噶，而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好啦，跟住睇下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下行，近住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一带系多车噶。而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系车多噶，而坑口影业路往厚德村方向，近住宝灵路回旋处一带都系多车嘅。而提提大家，油麻地海云道路陷，海云道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黄珠路隔音屏去蝴蝶村，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嗰阵咧，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慢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播剧830，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董事长， 诶，木恩，点解见你有啲唔开心咁样嘅？ 我之前喺录播嘅旧班底，你公司辞退咗啦。呢件事你知唔知？ 我唔知道，系边个嘅决定啊？ 究竟是哪个的主意，又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洗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 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讲电影、电视、剧集咁样。咁我睇咗好几集咧，一套美国嘅电视剧集叫做《地球白纸》，咁咧讲呢个名咧，大家可能会唔明佢讲乜嘢啦。系啦，地球就明啦，系咪？白咧就系一百个白， 白纸贵啊，即系 一百个白纸咧就系孩子个字咁样，讲乜嘢嘅咧？咁样呢一套戏咧就系讲好耐好耐之后，嗱好多时候我哋会幻想呢个地球有几耐咧，即系个寿命啊，我哋嘅地球可以再用几耐咧？当人类不停咁样有好多嘅战争啊、摧残啊等等等等，佢就 系 讲好多年之后， 估到啦，系咪即系当地球要毁灭嘅时候，我哋挑选一剩翻嗰啲精英 系 嘛， 差唔多 挪亚方舟咁样。 其实地球已经玩完啦，佢讲到地球已经玩完啦，有一个核子战争令到成个地球好似一个充满有毒气体嘅地方。佢哋于是咧未死嘅人咧就飞咗上太空，有个太空站，咁然之后咧就喺嗰度结婚啊、生仔啊、过活，然后个戏一开始就讲一百年之后啦，正因为太空生活咗一百年啦，点知道发觉原来个太空站咧都就嚟唔得啦，因为佢已经老化晒啦，啲维生系统咧坏啦咁样，不如翻地球啦咁样，但系而家唔知仲得唔得，因为一百年前咧佢含埋啲核子战争散布咗好多辐射，得我哋喺呢个少年监仓拣一百个少年飞佢落去地球，佢得咁我咪落埋去咯，佢唔得。咁都系罪犯嚟啫，咁样。於是有一百个青少年咧就被派咧被逼噶吓，掉落去地球嗰度。每个人咧手上有一个环，记录住佢嘅啲咩脉搏啊等等等维生嘅系统。好啦，咁咧落到下边，咁因为呢啲系罪犯嚟噶嘛。佢开始有啲人就话：喂，我哋任得佢讲咩？反正我哋而家喺地球，呢个落到嘅时候咧，初步系冇事嘅，一样见到好多草啊、树啊咁样。话点解你冇事？我哋剔走个环啦，因为剔走咗上面就会以为佢哋死咗噶啦，因为 check 唔到啦嘛。嗱，佢以为我哋死晒，佢咪唔会落嚟咯。从此呢个地方就系我哋噶啦，我哋就霸咗个地球。佢将人嘅野心啦，加埋呢一个地球嗰种叫保卫地球啊、爱护地球，加埋落去。咁好啦，佢望到一只鹿，依个嗱有只鹿啦，即系话冇事啦。点知佢鹿一拧过嚟咧，系有两个头，同埋咧系歪晒， 变晒， 变晒。咁啊，我觉得几特别嘅，但系中间有啲位咧就拖得比较长咗少少咯。咁我就好啦，揿过睇下有几多集要煲先。你估系有几多集？ 哇， 六集， 应该摩定系六集， 十五， 你估？ 十二。 一百集， 吓、啊！ 我崩溃啊！睇完之后，吓！ 咁你点解仲睇啊？ 几多集？一集几长啊？ 一集一个钟咯，系啊， 一百集 系啊，一百集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觉得 大制作嚟，应该都系 系啊。咁好睇嘅，除咗某啲嘅文抢戏咧，即系嗌交啊，我又做领袖。因为当人去到一个地方，佢觉得唔系，而家呢地方我可以做到，即系一个叫做领袖。佢就開始有野心，就會有好多嘅人性嘅醜惡顯露。咁有一百集，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叫做《地球白紙》。 地球白紙，好 好 好，今日啦，我同阿李麗蕊前輩聯手一齊介紹一套電影。因為我哋星期六晚咧就去咗睇咗呢一個嘅包場，咁就係《白日之下》，咁就一套社會寫實嘅劇情片嘅題材啦。咁導演就係簡君俊啦，係啦，咁咧就 新晉導演 嚟嘅，咁啊。個大概個大綱咧，就係以一個記者嘅角度出發啦，去調查一個殘疾人士同埋老人院舍入邊咧，就涉及一個虐待啦，同埋涉嫌性侵院友為一個劇情嘅。咁啊入邊， 但係真人真事嚟㗎， 真人真事入面發生嘅慘案咧，大家一聽咧講咧都知道嘅係啦。嗰陣時一賣新聞咧，全香港都譁然嘅，全香港人。咁咧嗱，呢一套戲咧已經入圍咗第六十屆金馬獎嘅多項提名啦，有最佳女主角啦、男配角啦。同埋女配角等等嘅奖项嘅，咁而家就讲下个剧情系大概咁啦。咁我讲先啦，我例前辈咁，如果讲漏咗嘅，你再补充啦。咁、记者晓琪即系由余香莹饰演嘅，饰演嘅呢一个晓琪咧， 记者嚟嘅， 记者嚟嘅，就系成日都即系坚守呢一个记者嘅。 職業操守啦，好追求公義嘅一個記者嚟嘅。咁佢有一次咧就接獲咗一個有關呢個私人院舍啊，彩橋之家咧就有人報案話，喂入邊有人虐待院友喎，咁一個咁嘅線報。咁佢就為咗要揭露呢個院舍入邊嘅一啲虐待嘅問題啦，或者監管嘅問題啦，咁於是就潛入咗呢個院舍咧，就冒充其中一位老人院友阿通伯。咁就由姜大卫饰演嘅，就冒充佢个孙女，咁就开始呢一个剧情片嘅开头啦，即系讲佢点样去调查啦。咁啊，入边喺调查期间咧都发现咗好多令人发指嘅事情嘅。咁啊，讲下先啦，有啲最简单嘅，但我都睇到好唔舒服，就系咩咧？即系有一幕咧，就讲阿胡风先嘅老人家咧，佢排队拎饭嘅时候咧，成碟饭咧就跌咗地下。咁、那個私人看護咧就係呢個寶佩如飾演嘅，咁我 你好喜歡 我都喜歡佢演出嘅，咁佢、 啊、 就執翻起嚟。食啊！ 俾翻佢食， 一系食，一系唔好食咁样。咁之后呢一个即系简短嘅一幕咧，但系大家都知道，哇！究竟呢一个私人院舍入边嘅看护系点样对待啲院友噶啦？咁啊，亦都一开始嘅时候，你会见到有唔同嘅院友可能都唔听啲看护讲，唔食药啊，或者扭计啊。咁、大家就会见到佢哋系俾人绑住喺个轮椅上面，一巴二巴咁样车埋去啊！你唔听话就打到你听话为止。咁咧，其中有两个主线咧，就系讲得比较多嘅篇幅嘅，其中一个咧就系讲咧，之前都有卖过新闻嘅，佢哋呢个私人看护入边嘅，即系私人院舍入边看护咧，点样去将成班嘅老人家，因为个人手好短缺啦，入边个剧情就讲系两个看护就对八十几个院友，咁喺一个咁人手资源短缺嘅情况底下，但系要帮每个老人家冲凉咧，其实系冇可能嘅，会做死佢哋。 即系佢哋都觉得系唔想嘅，佢哋系唔想嘅。 我佢哋都系被逼嘅，咁就攞埋即系一班老人家推晒一个户外嘅地方，除晒佢哋啲衫。 新闻 系啦，就系 就咁攞可能嗰啲消防喉嘅水，我唔知啊，仲有啲水管咧就咁射佢哋嘅啫。咁嗰个剧即系嗰个篇幅就描写到啲老人家好冇尊严啦， 好冻啦，系咪？ 好冻啦，好冇人性咁样就，可能即系讲得粗俗啲，当系一个动物咁样帮我哋冲凉，完全冇人性嘅，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都睇到几嬲嘅，就系讲呢个林保怡饰演嘅院长。咁谂住院长系应该好照顾院友嘅一个领导人物啊嘛。咁但系咧，佢都会去性侵一啲咧比较即系轻度智障嘅院友啦。咁就由梁雍婷饰演嘅其中一个角色。咁最后就系我自己谂嘅，究竟即系最后嗰个电影最后问大家就系点咧？究竟呢个人间炼狱啊，呢、這个院舍啊，究竟会唔会揭发到呢啲事情俾公众去知道咧，同埋究竟呢个院长会唔会俾人可以俾人绳之于法咧？同埋最后呢个就系我自己谂嘅，究竟呢个社会公义可唔可以得到彰显咧？咁、就大家睇完呢套电影会谂嘅一啲问题啦。咁就我自己咧，头先除咗阿黎耀前辈讲嘅，我有几个演员好中意嘅，就是、一个就系宝佩如啦。即系我中意佢系因为咩咧？因为系一个诶，识嘅演员咧，佢嘅表演嘅篇幅啊，佢个空间唔系好大，因为佢嘅。对白唔好多就长寿唔多，但佢每次出亲嚟，佢个即系衰啲讲嘅，佢死人样咧，系真系哇！ 佢个恶姑娘啦， 好乞人憎啊！一个乞人憎，佢讲嘢咧口吻啦，入型入格咁，同埋有两位新演员嚟嘅，咁即系一啲老戏骨就唔使讲啦。咁但系新演两位咧，我都觉得好佩服佢哋。 点解唔使讲啊？ 即系大家都觉得喂，即系 俾啲意见咧， 系嘛？咁老戏骨阵就讲一集，两位新演员，我觉得好眼前一亮嘅就系阿梁雍婷啦，同埋阿周汉宁，佢哋两位咧分别饰演轻度智障嘅院友，咁就系俾人虐待啦，俾人性侵啦，咁佢哋。你 feel 到佢哋嘅演出系好投入啦，佢哋有为咗个角色去有谂过去设计过啦，咁而做出嚟，我觉得都系一个我自己对我嚟讲好 impressive 嘅一个演出咯，系、啦，我希望佢哋头先讲有提名啦，希望佢哋都可以因为呢套戏而因为呢个角色而攞到奖啦。 好，咁我补充一下啦，就系、是、其实如果我自己睇完嘅话，因为个古仔就已经讲得好清楚啦。咁我谂作为一个新嘅导演嚟讲嘅话，我觉得佢个处女作咧，我觉得已经算唔错噶啦。 系， 因为如果你咁讲，故事嘅结构佢系完整嘅。因为你睇嘅时候嘅话，你唔会嗰啲哇迷失咗，唔知佢讲紧啲咩嘢咁样。佢沿用港产片嘅讲故事嘅方式，就系、是、佢线性咁发展嘅，系咪？佢冇话嗰啲嘅就啊，翻翻转头佢又会点啊咁样。所以观众系好容易可以跟住个女主角嘅记者佢嘅调查，一步一步。咁样咧去推进嘅，咁而会带出嘅就系发生成件事究竟系点样嘅，以及嘅就系佢会从唔同嘅角度，例如法律啦、社会啦、新闻报道啦，甚至乎佢就系住喺老人院里面嘅人啊，其实佢哋都有感受噶嘛，发生咗呢件咁嘅事，系、咁究竟佢哋会面对紧一啲咩嘢咧？咁佢都分别有篇幅去探讨嘅，咁所以其实佢系完整嘅。我本人嚟讲嘅话，最喜欢嘅系阿 John 哥。 即係姜大為先生同埋嘅就阿修哥嗰一條線嘅，好短嘅啫。其實佢喺裡面嘅就係其中嘅兩位院友，咁佢哋兩個大家之間嘅一啲即係情誼啊，又或者係大家一啲，譬如可能阿修哥走咗啦咁樣嘅話，咁佢會。好尊敬佢嘅就係有啲咩佢攞啲飯嘅話就阿水果食先，即係嗰啲位我 touch 到咯，係啦。咁其實就兩位嘅即係資深嘅演員，佢哋會俾到你嘅一啲即係佢哋嘅功力係會令到你好舒服嘅。John 哥，我覺得能夠做到嗰種嘅就係佢既係冷眼旁觀，但係心中有數嗰種淡定，係啦。咁我覺得佢係我估唔到嘅，因為你感覺上你覺得啊姜大為先生佢係一位大俠嚟嘅，但係佢而家使曬佢所有嘅嘢。佢洗曬佢所有嘅嘢，但係佢淡淡定之中嘅話，你見佢嘅眼神佢係有交氣嘅。好啦，新演員方面嘅話，我最喜歡嘅就係梁雍婷。 係。 做得係叫做係，我知道佢好投入啦，佢好用心啦。咁我係最喜歡佢嘅。唯獨是係余香凝啦，我係有啲失望嘅，因為我覺得咧就係佢若然你其實佢已經唔係第一套啦，佢已經之前嘅話有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作品，不斷咁樣有好多嘅演出嘅機會，所以佢喺經驗上嘅話咧，我對佢係有期望嘅。我覺得佢係應該要有進步，但係無奈地我知道今次佢嘅角色好可能想製造佢想做一個就好硬正啦。唔會流露自己嘅感情啦，好倔強啦，為咗公義，我會係即係去希望可以就係追佢得到彰顯啦，即係係一個好硬正嘅一個角色。但係最慘嘅就係我完全佢，我覺得我喺度睇，我 contact 唔到 感覺唔到。 係啊，就算你係硬板一塊嘅人嘅話，我覺得都應該有真情流露嘅一啲少少嘅嘢嘅，但係佢完全冇咯，佢就係好硬好硬，永遠就瞪大隻眼，咁我有啲失望嘅。咁我覺得若果大家都咁睇好佢係作為我哋香港新生代嘅一個女演員嚟講嘅話咧，係需要去俾啲心機咯，再俾啲心機咯。好啦，咁至於對白方面嘅話咧，我係覺得都幾刻意去營造一啲 金 句， 係呢個係嘅。 等你好認好清楚知道究竟佢嘅主線係乜嘢，佢嘅話題係啲咩嘢。咁呢樣嘢我就覺得略嫌有啲刻意咗嘅，做作咗啲嘅金句係可以，但你未必需要咁樣嚟去講出嚟啦。而所有嘅劇情講，其實佢哋都用口講嘅，即係佢想知道嘅就係、究竟個社會嘅點樣去睇呢一件事，咁佢又會訪問相關嘅人啊。咁你喺佢嘅訪問嘅調查當中，佢就咁樣交代。咁呢樣係我唔喜歡嘅。冇錯啦， 畫公仔畫出場 啦，冇錯。 不如等觀眾自己去 feel 啦。 佢係似廣播劇嘅咁樣咯，咁所以嘅就係呢個就 到底社會有冇關心呢班老人家咧？係咪嗰啲咁？ 其實我想話俾你聽，咪即係咁樣，你咪咁樣講，咁樣去交代。咁有時嘅就係其實 太赤裸裸啦， 電影係唔需要嘅。電影有時嘅就係好可能一個眼神或者佢一個佢畫面佢可以說話噶嘛，畫面可以說故事噶嘛。如果你 縮窄咗幻想空間， 冇錯，你唔需要咁樣。但係我覺得如果你係新導演嘅，好可能你用呢種方法嘅就最容易啦，最簡單，因為編劇寫，講 拍 完搞掂 ，OK， 就係咁咯。 好，好唔好睇啊？算 係， 即係好唔好睇啊？即係睇完套戲之後， 會有令你反思呢個社會 嘅問題， 係啦。因為咧，其實都俾翻少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啦。因為佢就係話咧，其實院舍咧分兩邊嘅，分資助院舍同埋私人院舍。因為咧，香港社會制度下嘅一啲資助院舍咧。個位置實在唔夠啊，同埋如果我要入去咧，要排好耐，所以就造就咗呢一群私人院舍嘅出現。咁但係私人院舍嘅出現就可能因為可能社會福利處已經撥咗呢個權俾佢哋啦，又個監管上面又唔係好大力度，所以就會衍生咗呢一個咁嘅情況出現咯。咁 所以 都 探討咗一啲社會嘅問題嘅，即係大家要面對嘅問題嘅咁樣咯。 好， 同埋咧就如果你咁講嘅話，因為佢籌備咗有五年嘅時間，咁因為咧一路都冇人肯俾錢佢開拍，咁我覺得誠意係十足嘅，特別要讚一讚嘅就係古天樂先生，係啦，因為係嗰一晚 佢都有出席， 佢係專登出席嚟到都有支持嘅。咁我覺得嘅就古天樂先生對於香港嘅電影嘅推， 真係不遺餘力， 係啦，冇錯，佢真係做咗好多嘢嘅。咁 好，好，好啦，馬老師， 好， 合作成功， 耶， 到你。 介紹呢套戲咧，都係一個導演嘅第一套嘅劇情片嚟嘅，我覺得非常好睇，值得大家反思再反思。個愛爾蘭電影，全套電影都係用愛爾蘭語去講嘅。 哇，好難 哦！咁呢個就係改編自一部小説。嗰部小説咧，譯名咧就叫《寄養》，講一個小女孩九歲啫。佢生長喺一個家庭咧，佢爸爸媽媽，佢爸爸就係賭錢啦、飲酒啦，唔係好理佢哋嘅。個媽媽本身已經有，即係呢個女仔本身有三個家姐。一個有少少殘障的細佬 同埋個媽媽係懷孕嘅。咁因為佢哋真係冇時間照顧呢個女仔啊，同埋咧佢響呢個女仔響呢個家庭咧係被忽視嗰、那個。佢喺學校咧，譬如話老師叫佢讀篇課文咧，佢係讀到啦啦咳咳啊，因為佢覺得呢個家庭佢冇安全感，佢唔開心啊，於是佢係啦，用呢啲身體語言啊，你讀心理學，你可能會了解多啲， 即係佢會有啲咁嘅讀寫障礙， 多啲人關心佢， 係啦，即係好唔開心。然後咧，因為佢哋冇能力去照顧呢個女咧，於是咧佢哋就喺呢個暑假咧，就將佢送俾一個住喺幾遠嘅朋友嘅一個 family 寄養， 幫佢寄養住嚇。暑假翻嚟，九月開學啦，就湊佢翻嚟啦。咁呢個女仔就跟佢爸爸車啦，咁就有個行李箱就袋住佢啲嘢啊，就擺咗車尾箱。沿途個爸爸都已經成日話佢，你去到你冇咁曳啊，其實佢都冇曳過。即係你諗下，咁佢好無奈嘅，佢望住窗外邊嗰啲景色一路過咧。咁我覺得係喺畫面上又好睇，呢套戲係一個淡淡然嘅一套戲。似睇一本， 唔多係 啦， 似係嗰啲啊，係啊， 似睇一篇散文啊咁樣，因為全部都係農村嘅景色啊，同埋佢點解設定喺1981年咧？因為嗰時愛爾蘭經濟好差，即係係啦，於是咧兩公婆咧都好難去照顧呢個小妹妹。小妹妹，我覺得呢個演員咧亦都係第一套戲，9歲，我覺得演得非常好。去到嗰個家庭咧，咁佢好陌生，因為又係兩公婆，然後個爸爸起初都係惡惡地嘅，即係冇搞啊，諸如此類啦。然後第一晚就安排咗個房嗰度瞓覺。第二朝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太太咧，發現嗰張牀濕咗，嗰、那個女仔好驚。咁、那個媽媽咧，梗係知佢瀨尿啦，就話俾佢聽：哎呀，真係唔好啊！呢度咁潮濕，整濕咗呢張牀。 哦，俾翻嗰個。 尊嚴佢係啊，嗱唔緊要，你我幫你換個床單，係喎，你啲行李咧，原來個爸爸唔記得攞箱行李俾佢，就咁劈低佢，轟一聲開車走咗，佢乜都冇，於是個媽媽就去揾一啲衫俾佢去換，咁然後個女仔話啊，我媽咪話我每晚都要換啲內褲啊，佢又想辦法去換俾佢。佢出去到呢個家庭咧，佢都唔開心，因為嗰個男士咧，起初對佢都係 嚴厲， 好嚴厲，覺得佢小麻煩嚟嘅。但係咧，去到嗰日之後咧，嗰個即係第二朝，佢幫佢換咗床單咧，嗰個女士同佢講：你係一個好可愛嘅女仔，如果你我女咧，我唔會將佢送俾人。好正，成套戏都系好正。 跟住佢就开始 攞嚟， 哇！你冇嘢嘛？ 唔系，我真 系好感动。 系啊， 我见到你突然间眼红晒。 好多位都好正嘅，然后慢慢点样建立？ 即系喺自己嘅原生家庭，我系一个被遗弃嘅，但系原来其实我系 有爱 嘅，系啦。 跟住開始佢點樣同呢個男士去建立感情咧？佢又搞農場嘅，揸牛奶。其中一場戲咧，嗰個爸爸咧就攞支奶樽咧就喂即系。牛仔喎，咁個妹妹話：點解你要餵佢嘅？你俾佢即係冇牛，去俾佢食奶咪得咯？ 直接飲 係啊！佢話因為咧，我要俾奶粉佢，然後咧嗰啲奶咧攞出嚟咧就係攞去賣嘅，同埋俾你飲嘅。佢喺度思考緊個問題，點解要咁咩咧？ 即係牛仔冇得飲翻我啲人嘅， 係啦，即係一路好多帶出呢啲咁嘅嘢思考。例如佢又開始同佢建立關係咧，例如。佢嗰農莊咧出嚟個信箱咧，好長嘅一條路嚟嘅。嗰個爸爸話：你幫我攞睇下有冇信啦。哦，好啊，你跑出去，我話跑。佢話：你要最快嘅速度攞信。跟住每一日就係咁啦。跟住有一日個爸爸話：你今日快咗10秒喎！我哋真係好開心，即係佢覺得佢有 都有進步， 係啦。同埋咧，個媽媽咧，因為呢啲係片段咁嘅，咁係用片段去交代好多嘢出嚟。然後咧就話嗱，呢、這個水井咧啲水好甜嘅，撈俾佢飲，呢係真係好甜啊！不過呢個井你要好小心，好深喎，你知唔知啊？佢話知。然後一日咧帶佢一個喪禮咧，咁佢哋爸爸媽媽你要照顧佢啦。然後個阿姨咧就帶佢翻屋企，喺一個 shot 直落嘅一個9歲嘅細路女咧，然後一個另一個太太唔識佢嘅帶佢翻屋企，因為佢嗰個另一個家庭嘅爸爸媽媽咧要喺個喪禮嗰度，就喺度同佢傾偈啊。喂，你知唔知你佢哋對你好唔好啊？好啊，咁跟住又哇，你啲衫好靚喎，係啊，今日新買噶。 我終於有新衫啦。佢未試過有新衫嘅，然後話：咁你之前著咩衫啊？一啲舊衫，你知唔知係邊個？唔知啊，係呢個 family 一個仔，不過佢死咗啦。 嗯， 你著死人衫啫。 嗯， 佢話佢又冇乜嘢，佢冇嘢，佢冇嘢，因為對佢嚟講都有啲衫著下。然後佢就翻到去屋企咧，嗰個太太見到佢嘅眼神有異。頭先嗰個阿姨同你講咩啊？冇啊，佢冇咩，係咪錯啊錯啊？終於話知道，原來咧個小朋友死咗。 嗯， 我覺得成套戲最感動咧一個位，大家真係要睇完啦，暑假要送佢翻去啦。嗰， 嗯， 個男士車佢翻過去，然後一入到屋咧，冇人歡迎佢，有冇人擁抱啊？即係 翻嚟啦， 係啊，翻嚟啦，啊好啦，你有冇曳啊？跟住佢坐咗好驚，然後黑黐咁，跟住嗰個，你冷親啊？唔係啊，冇啊，冇啊，跟住佢仲一個黑黐。開始鬧啦，然後嗰個男士咧送佢翻嚟咧，開車走，個女仔追出嚟， 嗯， 結果係點？大家睇， 嗯，好，哦，好感人啊！好啦，十二點鐘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就有淑女關注組。 Hello， 大家好，我係 Janice 蔚蘭。乜嘢先係一個快活人？我覺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謙卑，因為我哋嘅生命好短暫，每一秒都好珍貴。同埋面對世界咧，要保持一個小朋友嘅心。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至一點，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茄子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Hello，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日大家好紧张吧？ 系啊， 系啊， 好多听众买咗唔同数字啊，有38、38.5、39。咁马家姐自己买几多咧？ 点解冇37？ 我暗盘系41。 摸下先， 哎呀，踢有冇踢啊你啊？ 有冇踢 啊？我觉得系38。 38系咪？好，我又摸。哎呀妈！ 我37.8啦， 我估38，我都估38。哇！喂，淋咗啲喎，系啊， 淋咗。 OK， 我淋啊，得， 冇咁硬啦，系咪啊？ 系啦，系，我估38， 系 38，小妹妹系咪38？ 38， 好，而家我哋嚟咯。系啦，咁其实咧，我多谢晒咁多位嘅听众咧，咁啊，对于阿马家姐嘅健康管理咧，都系非常之重视嘅。咁啊，当然啦，我哋都估下嘅就系究竟两个星期之后， 结果有啦，懒将把尺抌咗落台面啊！ 好惊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当然 大家正确啦，38。 哇！ Yeah！ 我嘅手摸。 我哋两个一摸就知啦，系啊！ 点知今日啊， 爱的抚摸， 马家姐啊，咪食我哋嘅听众准备嘅一个 烧鹅 啦。佢话，如果而家有碗米粉喺度就好啦。 你咪攞直剩嗰啲翻去咯，或者啲骨咯。 我话唔得啊，马老师，马家姐，你今日要度啊，度腰啊， 真系令人失望啊！ 系， 我哋估你今个礼拜嘅话，如果真系达标就会好嘅，系啊，但系果然就 37.5， 嗯，又肥咗啦，恭喜你。 无语， 无语， 问苍天啊！真系，我哋问苍天啊！ 系啊， 系啦，点咧？点搞法咧？ 嗱，咁样咧，佢都有send 嗰个食物饮食记录嘅，咁啊，通常 send 三日噶嘛，系咪？ 系啊。 咁最近 send 咗几多日啊？ 两 日咋？ 冇 send 星期六啊？ 系啊，星期六应该最严重嘅，我估。 唔系因为 我估星期日都严重嘅。最严重应该系礼拜六， 唔严重， 系唔严重啊？ 唔严重， 你自己讲，你食嗰啲咩？你讲下。 因为我上咗去做嘢啊，咁我早餐我食咗一个 嗰啲叫飞碟啊，类似飞碟嗰啲啦。 哇！一早餐食飞碟，咁你夜晚食咩？航空母舰啊！ 半 好啦喎，晏昼就食咗一个半锅嘅石锅饭， 系 半锅啫， 半锅啫， 真系好大锅，唔系真系好大锅啊！我食 嗰啲系啊，嗰啲巫婆搵嚟熬汤嗰啲， 其实应该食四分一锅嘅，食咗半锅。 咁少噶咋？ 咁大鍋喎，講緊 石頭鍋係咪？ 你出嚟起碼四五碗飯， 係啊，半鍋已經好多啦。 你食一半你都兩碗啦， 一半都係食唔到啦。 佢哋 食一半啦， 食咗一半食唔到。 係啊。 啊，跟住夜晚就食鐵板燒。 哇！仲話輕劇，即 係落啊！ 真係航空母艦呢個。 係啊， 燒咗啲咩？ 真係航空母艦。 燒咗啲咩啊？ 有鵝肝，後面有塊麵包。 哇！ 就鵝肝咁大嘅。 得。 跟住，咁人哋請客，你做咩啫？ 咁又係嘅，係 啊， 係咪？咁辛苦。 仲有幾粒牛肉啦？ 幾粒 牛肉？ 即係三 粒 又 幾 粒？九粒又幾粒？ 咁細粒到啦。唔係，因為 無三不成幾，即係起碼三粒以上。 三粒以上。 蝦啦， 一隻蝦。 碗炒飯， 一碗炒飯， 一碟炒菜， 啊菜啊， 啲雞蛋啊， 雞蛋， 系啊， 系， 冇啦， 嚇，冇啦， 一杯雪糕， 星期日 一杯雪糕，咩雪糕啊？ 日鐵板燒嗰啲雪糕， 佢個樣一杯雪糕， 真係啊，一球咋， 咩雪糕， 一球咋， 有咩關係啊？ 即係如果你朱古力嗰啲，咪再甜啲咯，雲尼拿嗰啲相就好啲，即係 佢應該係 雪花 類似， 咁就會再好， 應該就冇雪花個估計，應該雲尼拿啦，係咪啊？ 唔係，應該係類似綠茶嗰啲， 綠茶雪。 你下次食雲尼公啊嘛！ 哇， 咩嚟噶？唔好食雲尼拿，食雲尼 公。三姐， 系 OK， 難嘅。 OK， 三日啦。咁如果要你再重組一下，你星期六應該點樣食得比較好啲啊？ 星期六，唔係，佢呢個係好啊，我唔會鬧佢啊。 你梗係唔鬧得啦，你做錯就鬧人， 咩鬧？ 唔係嗱，因為咧。因為咧第一餐咧，我去到嗰個地方咧，咁人哋就請客，咁去西餐廳咁啊，你自己揭啦，因為自己叫自己食嘅，我又唔知好唔好食，咁是但啦，食我飯，因為佢話啊幾好食嘅喎，咁就叫咗一鍋咯。咁如果下次咧，我會真係叫沙律就算啦。沙律得唔得？ 西餐廳食沙律， 你石鍋飯你可以叫，但係我哋講乜個 份量啊嘛。 喂，佢真係 你覺得好嘥啊嘛？ 喂，其實咧由低温開始，其實你都係你食咩都冇問題，係要 兩個禮拜 你 重 複 呢個 話 題。可以止啊嘛， 係咯，我都話佢睇錯醫生，佢應該睇腦，睇腦 出咩事？ 係得出咩事？ 得出咩事都唔啱， 都唔啱， 係啊。總之佢減肥，佢真係拜神咁樣，即係我唔知佢做乜嘢。 我冇去拜神，係因為減肥冇。 係我哋係嗱，食鍋飯可以叫嘅，但係食幾多啊？如果咁大鍋嘅， 食幾多啊？ 食四分一。 係啦， 你可以問佢攞只即係飯碗嗰啲，你自己畢咗出嚟先。 幾多碗？兩碗啦。 幾多碗啊？可以食幾多？ 食幾多碗啊？ 碗半。 碗半啊，一碗啊，两碗都太多啦。 系 啊， 所以叫啲菜咁。 系啊， 有菜，佢 有菜嘅，咁都好嘅。因为你话菜啊、生果、水都足够，咁起码呢度都 keep 到咧，系一个安慰啦。 如果佢唔饱，系咪其实不如食多啲菜？系啊，怼饱咗先嗬。咁你跟住就唔好食咁多淀粉质嘅嘢。 系啊，你食即系我谂你转个头，可能一两个钟会好眼瞓。 嗯， 你食咗咁大锅饭， 系 啊，啲 升糖指数 好 高， 即系个血糖。会飙升得好快，跌得好快，有冇咁嘅感觉？ 会唔会咁啊？ 冇眼瞓， 冇眼瞓， 因为饮咗两， 跟住又食咗， 饮 咗咩奶雪糕， 饮咗咖啡，两杯斋啡， 咪好怪咯你， 系 啊， 因为要精神， 系啊， 咁有冇心慌啊、手震啊嗰啲啊？ 冇。 佢见到你就会饮咖啡唔会， 系啊，仲要快啲完啦，快啲完。 每逢礼拜一就系啊，唔知点算好。 快啲完啦， 其实都系份 量 嘅问题咯， 系，同埋选择性嘅问题啦。嗱，呢啲唔系人哋话同人哋出去食噶啦，我相信你咩咸鱼肉饼饭啊， 咸蛋肉饼饭，你唔好咁样样。 改嘢餐啊！ 你系要咁样嚟 咸蛋蒸肉饼饭，跟住咧有一个午餐咧食白汁鸡丝 意粉， 咁咪讲咗好食白汁咯。 其实你有冇听人讲？你咪耳仔有事啊？有冇撩耳屎啊？ 嗰度嗱，我想帮助翻你，嗰度俾你拣有咩拣啊？除咗白汁。 嗱，有啲我真係唔鍾意食啊，又係咩焗飯啊、炸嘢 啊， 我真係，因為呢佢係譬如話今日係六號啦，咁佢六號就一個 menu 嘅， 佢 set 咗嘅，係 啦， 你冇乜嘢揀嘅。 我其實真係講真，每次有五樣嘢，我真係揀一樣， 但 有啲咖喱啊、辣 嘅，咖喱辣嘅都得。 佢嘅品種就係咁樣樣啦，譬如一個咖喱、一個辣、一個焗、一個。 好啦，如果真係好似佢咁嘅情況嘅話，咁我應該要點樣咧？我可以照叫呢啲 可以。即系唔好撈曬啲飯， 系系。 你有冇撈曬啲飯啊？ 有有啦，佢淨係食汁唔食飯，佢寧願食汁。 一定撈曬，唔好嘥啊嘛！俾咗錢嘅喎。 好了解佢，我都係咁話。係 啊， 舐舐咁。 你舐都唔緊要，使乜做個咁嘅死人動作啊？ 係啊，嗱，你諗下你嗰盤意粉，我相信你都食曬。 唔係用個盤，係碟。 食晒啦，應該係嘛？清晒清晒，成盤清晒啦。嗰度幾多度咧？卡路里 嗰 天啦， 個即係白汁又更加多啦。係啊，起碼800都唔係 啊，真 係 噶，有機會過千噶。其實你一日都唔使食噶，你食完嗰碟嘢係啊。如果你食埋只碟嘅，基本上夠噶啦。 咁我又想問下啦，如果同埋我出去食飯，有人話整個脆肉丸鍋，咁點搞啊？ 脆肉丸 好 啊，魚嘅蛋白質係好嘅，脂肪係少嘅， 啱啊！ 就係你個份量啦，人哋叫你啊食啊食啊，你又食啊食啊，咁你自己控制好個份量。 要啲健康嘢咪好咯，你有如果有個朋友整個炸響鈴，咁你點搞啊？ 哦，炸響鈴嘅話，你可以話誒唔使啦，因為咧我知道炸嘢唔係咁健康咯。 嗯， 係啊，你可以請翻你個朋友食咯。 係啊，係你可以俾人哋食噶嘛，人哋請你食，你一定要食噶啦咩？係咪先？ 你可以話俾。 唔係，出去玩我覺得好好啊，出去 玩可以 啊。但係當你食60條嘅時候就好大，就唔得咯，係咪？都係個份量嘅問題咯。 即係一片咁樣，即係可能有三四盤啦，每盤可能10片啦，就唔知你食咗幾多片。 即係都係嗰個問題。如果佢一日佢唔去面對嗰個問題， 食三份嘅肉嘅時候，你可能大約係三份就四片、12片啦。 唔係，有一樣嘢我都真係想講嘅。如果我自己食，我真係好似你話齋，即係食多食少冇乜所謂。 係。 如果你譬如話朋友請啊，如果我唔喐，唔即係筷子唔喐咧， 冇叫你唔喐啊， 成冇禮貌。 你咪咁樣佢攞， 或者妹妹咯，妹妹一個角落頭咯， 飲水咯。 你食牛肉，你話食咗幾粒？你食咗幾粒？你可以食3粒，食5粒。 係啊， 唔係因為佢派曬咁啊，派曬一份啫嘛。係 啊， 我又唔想剩喺度啊嘛。 哦，我知啦，知啦，咁咪打包咯。 係啊， 你以後就喺現場嗰度可能食2粒，跟住又剩翻1粒，即係又攪翻落你自己嗰個， 或者你夜晚。知道咁大餐嘅時候，你午餐就咪鬼食咁大鍋 啦， 知㗎夜晚。 哦，即係 random 嘅。咁第二日有冇調節翻啦個份量？ 第二日 冇啦，冇啦，因為第二日 個樣。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It's a brand new day。 Tomorrow 有 tomorrow 嘅 dinner 有人請啦。 Tomorrow，tomorrow，tomorrow。係啊，好啊。 咁你失下次個目標係 set 幾多？我俾你自己 set。 係啊，不如你自己講啦。今日38。 37 好啊！ 如果做唔到点先？你自己讲， 做得好。 我从此退出江湖。 退出咩江湖先？ 退出诶呢一个，唔系话呢个环。 呢个系咩啊？我退出同你关注组系咪啊？你想哦，咁又唔得。 系咯， 你退咗同你关注组，咁我哋情何以堪？ 佢就变咗48噶啦。 系啊。 開始係42嘅， 係啦。 但係其實你即係小人會都冇話人啦，係嘛？啱啱過去嗰個禮拜嘅話，其實佢都出事。 冇嘢， 停先，我想講，我 轉視線啊， 唔係我嘅問題，係我食錯嘢啫嘛，係嗰間餐廳唔乾淨啫嘛。 你有冇覺得委屈 啊？都係 都 係 互相影響到， 互相影響啊！ 你唔好學馬家姐嗰啲。 你唔好理我一個禮拜仲，你轉我下個禮拜我達標就得 啦。 嗱 呢 樣，你唔好理我。大大姐，你下次先焚我。 佢個態度係好嘅，我焚你啊！你就冇而家呢種咁嘅決心啦。你又遲。 多謝你啊，傻拉姐。 係啊， 係啊，即係食物安全好 重要啊！ 即係大家都諗住係即係 common sense 啦，好常識嚟嘅，但都要提一提啊。 即係我整問阿懶懶，我求救，我求救阿懶就話：嗯，你應該食物中毒。 好明顯啊，判斷屙咗幾日喎， 幾日啊？你 我諗即係星期二晚屙到。屙到我星期六見你嗰日仲有屙緊， 好嚴重啊！ 咁好嚴重啊！係 啊， 係 啊，啊啊啊即係 好心痛啊！ 係啊，即係、啊啊啊、要食止屙藥啊嗰啲咁樣，係啊。 有冇介紹取 Sir 介紹嗰只嘢啊？ 邊只嘢啊？ 哦，係喎、 啊，係咩？阿懶都介紹咗只、啊、 嗯。 系 OK 嘅，系咪？ 系， 暂时嚟讲， 但 系 应该 冇 屙啦， 系啦，冇啦，冇屙啦，咁咪好咯。 系 啊，咁呢一个会系因为 屙嘅时候咧，惊脱水啊。 其实都有呢、這个， 系啊，你脱水就会好大问题。记得我哋人体60% 都系水分，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就系你食嘢嗰个温度要判断啦。咁啊，好快俾个问题大家问问先。喺几多度至几多度咧，食物咧系最容易滋生细菌嘅 ？A 4-60 ，B 3-50 ，C 2-40， 最容易滋生细菌 系啦，几多度至几多度最容易？4-60，3-50，2-40， 3-50， 2-40。 咁我另外一个啦， 好，啊、其实阿姐劲啦。 哇4-60啊， 系啊，最容易滋生细菌。 样同我个样，你又知点解啦？ 咪就系啦， 唉，醒少少 啊， 你走开啦，我唔要同你同一条船啊。 烂船 系啊，所以我哋即系雪柜嘅温度系4度以下咁嘅， 系啊，冇错。 咁又好快嚟一条啦。咁喺乜嘢嘅温度咧？其实食物咧，即系我哋要食物中心嘅温度要达到咩温度咧，先为之安全嘅。A 60 ，B 70 ，C 80。 八十， 系咯，越高越好咯。 有一个温度嘅， 系比较安全嘅， 系啦。 70 以上皆不是， 系 75。 咁我哋两个都接紧，我估七十，佢哋估八十。 冇错， 而家问题咩咯？ 系啊，咁有时你未必有个温度计度到噶嘛。咁你其实见到有烟出嚟嗰啲，其实一定安全嘅。 唔系，有时烟出佢里边都未。 而家讲中心啊，你切开嘅时候， 系 啦，即 系里面啊，系啊， 切开见到 系啊，见讲紧食物中心嘅温度系啊。咁当然即系你冻嘅嘢就要冻食啦，即系譬如雨落嗰啲，你喺雪柜拎出嚟就要即刻食啦，就唔好话摊凉摊暖啲先食咁。因为又去到嗰40至60度嗰个期，嗰个温度就又容易肚屙啦。 明白。 咁我相信杨妹嗰杯咩 唔热嘅热朱古力， 系 就系咁样出事啦。 可能系 好大机会。 其实我觉得系第二次濑嘢，就系我又系嗌一杯热朱古力，点知送到上嚟嘅时候，咦？点解唔热嘅？咁但我又费事麻烦佢哋，再啊，可唔可以帮我整热啲？我又冇咁样。 就千祈唔好怕麻烦人。 系咯，其实应该要咁样同佢讲，整翻热。 系啊，佢叮翻熱都好， 系啊！ 我突然间谂起个问题咧，即系讲喺食物安全咧，嗱，譬如去泰国旅行咧，或者泰国菜咧，咪有一个咧系生 虾 又点一啲辣嘅汁嘅，得唔得咧？即系佢虽然系生，但我点多几滴辣酱，可唔可以又 杀 杀 菌 咁样 咧？其实就冇话杀到菌嘅，即系佢个处理食物嗰个安全好重要咯，尤其是贝壳类嘅食物系好容易即系会滋生细菌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你。知道佢係新鮮嚟就好食咯，或者有啲係即係免疫力比較低啊、腸胃比較差嗰啲，要特別留意咯。因為你一肚屙就好難搞啊，係尤其是楊妹嗰啲，係啊。咁當然即係你話食唔曬嘅嘢擺入雪櫃都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尤其是雞肉啊、貝殼嗰啲好重要，即係你攞翻出去一定要徹底煮翻熱先，係啊，係即係係啦。咁所以即係。 提醒大家， 系啊，即系、就是、食物安全好重要。虽然咧都好，即系好常识嚟噶，但系都会有时你间唔中会听到有新闻话边度喺咩 食 肆 食 完 之后中毒， 系啊，即系蚝或者生蚝嗰啲贝壳类嗰啲都会容易发生。系啊，咁你话马家姐就话唔紧要啦，屙几嘢轻，但系唔关事嘅，因为咧轻嘅话咧系水分，系啊，唔系你个肚嘅脂肪， 系啊，都唔关事。 呢样即系我都系为咗你嘅健康，咁所以咧。就算即系大家训导主任德哥咧都话，即系叫我好好惩罚你。咁但系咧，系啊，即系罚抄啊，叫马家姐去罚抄啊，系啦，即系叫马家姐都好好咧，就去即系做翻好自己应该要做嘅嘢。 但系大家都关心你， 系啊，大家都好关心你 啊吓。好啦， 再讲啦我。 你悔改了咩？系咪？ 食物安全嘅话，其实如果我仲有冇啲咩补充？如果冇嘅话，你今日咧又专登有个点唱。 系啊，好，咁大家即系食得开心啦，食得健康系好重要嘅。咁好多谢咧，即系感谢粉丝们嘅风骚关注组啊，真系系啊，好多谢大家，即系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啊，多谢啊。替姐姐，我每日替姐姐Yannis 嘅禮物啦，多謝所有粉絲們嘅關愛。咁咧，其實我今日咧就係入咗嚟熟女關注組，啱啱一年， 係啦，一年啊， 一年啊，係 終於捱咗一年， 終於捱咗。你記唔記得第一集講咩？就係講緊打邊爐啊！我希望你都仲記得 啊， 家姐。 闹我啊！佢听到我咧约其他嘉宾咧会去约佢饮杯咖啡啊，成啊嘛，我冇约 佢。系啊，都祝大家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开开心心。大家咧就多多指教，食得健康，开心，有型，有型系有营养嗰个有型。 嗯。多谢晒， 多谢晒，身体健康啊！ 多谢小人妹，多谢麻家姐， 多谢 晒，将呢首歌送俾所有嘅就是我哋嘅风 骚 fans， 系。 空想中那飞船，总没入场券，门打开，梦想多么远，这感觉有实现，令人怀念，从前笑。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据了解，房委会已经选定重建喺1962年入伙、有超过60年历史嘅彩虹村，预计最快年底公布。由于彩虹村有11座，大约7400个单位，近17500人居住。消息指，预计项目将分期重置清拆。房屋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正积极在目前进行及规划中的10个重建计划以外，再选出多一条公共屋邨展开重建研究，待有结果会适时公布。署方又表示，房委会一直按政策和4个基本原则，包括楼宇的结构状况、修葺工程的成本效益、重建屋邨附近是否有合适的迁置资源，以及原址重建的潜力，就实际情况谨慎考虑是否重建个别屋邨。香港法律周朝早开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法律周是本港重要的年度旗舰活动，来自本港和世界各地的法官、政府官员、学者等就法律和争议解决领域的多项热点问题将进行交流。 林定国指出，今年主题是联通世界，迈步前行，目标是突出香港在后疫情时期促进国际合作和全球互联互通方面的作用。在一国两制之下，本港在国家支持之下享有独特优势，并且与世界紧密联系，既可以直接进入庞大的内地市场，同时具备强大的国际连通性。香港有决心成为超级联系人，成为连接世界和世界各地的桥梁，是成为连接内地和世界各地的桥梁。香港法律周朝早开幕，外交部驻港公署助理特派员李永胜致辞的时候表示，世界经济虽然复苏艰难，但科技进步和产业融合从未停止，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国际经贸规则怎样适应新形势，实现创新发展，为疫后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提供法治保障，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广东省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祝永辉朝早在广州出席大湾区简介会，被问到粤车南下第二阶段安排会否让车辆进入市区，祝永辉说措施会相关的政策具体部门负责，会继续跟进和观察情况。他提到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今年已经有超过100万架次车辆经港珠澳大桥来往粤港澳三地，当局又会积极推广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便利的过关方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62点，升298点，总成交金额66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7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6点，升202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1.2，升8.6；美团117元，升6元；盈富基金18.8元，升3.2；药明生物50.7，升2.75；友邦保险73.15，升2.25；小米集团15.5，升2.6；港交所292.2，升6.6。比亚迪股份248.2，升7.2；理想汽车154.8，升14.9；阿里巴巴84.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49.53，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5，人民币7.281，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32706点，升756点。港金报1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4.19美元，卖出1984.5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港台建设31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的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20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来的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和他背后的保护伞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劳工处就快举办职场新机遇招聘会，

片段人间，爸爸，我回来了。编剧阿康， 唔好伤心啦，节哀顺变啦。 我知道啦，多谢关心。 你仲有个女要照顾噶，唔好谂咁多啦，知唔知啊？ 我知道。喂，多谢阿辉。 小伟佢八岁嗰一年就冇咗妈妈，以后佢嘅爸爸阿聪一个人独自去照顾，父兼母职，但佢从来都冇投诉，冇嗌过辛苦，只系默默咁去做自己应该做嘅嘢。 小伟啊，呢边啊，呢边啊，望唔到啊？ 咦，爸爸？ 系啊。 点解你今日嚟接我放学嘅？唔系隔篱屋个陈太咩？ 是啊，我叫佢唔使嘅。爸爸咁耐冇嚟接你放学，咁挂住你嘛，咪今日专登请半日假嚟接你放学咯。喂，做咩嘟嘴仔？系咪唔想见爸爸先？ 唔系 啊， 啊，不过我冇谂过系爸爸嚟接我放学啫嘛。爹哋我好开心啊！ 开心就好啦。咁、哎、不如翻屋企啦，我一买外卖一齐带翻屋企食好唔好啊？ 爸爸，不如咧唔好翻屋企先啦。我想买糖啊！ 未食饭先食糖，不过咁一阵间要食咗嘢先好食糖喎。 跌得， 唔系我跌你噶。 好啊，买糖啊，买糖啊！ 哇，系咁晏噶啦！喂，小慧，起身翻学啦！你仲瞓？你知唔知有几多点啊？迟到噶啦！吓、啊，咦？哇，喺出边咁大雨嘅。啊，咁样读到湿晒，不如咁啦，今日爸爸送你翻学嘅时候咧，我架车停低，我孭你行入去，咁你唔会整湿对鞋同袜，好唔好啊？ 唔使啦，我又唔系细路仔。 系，你的确系大个女啦。好啦，咁我俾个靴你啦，好唔好？小心啲啦。 嗯。 啊，做咩今日瞓到咁晏？小慧啊！起身啦！喂喂， 我唔舒服啊！ 哇，额头咁热嘅，哇，今日唔好翻啦！嗱，我而家即刻，我打电话翻公司告咗假先，我同你睇医生，唔使惊啊，冇事噶。哈，嗱，我同你睇医生啊，嚟唞唞先，嗱，我斟杯水俾你饮。 唔该。 真系叻啊！我都话我女考试第一名吓、啊啊，真系叻叻。喂，想要乜嘢？爸爸送俾你啊！ 爸爸 当奖赏， 我想要个可以换衫嘅公仔啊！ 哎，好啊，我知边只，哎，我哋去买啦，哎， 啊、好嘢、啊啊！ 由细到大，阿聪到佢女女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佢成日都担心女女会因为冇咗妈妈喺感情方面会有所缺失咧，所以佢将所有嘅时间同埋关心都放喺女女身上，反而佢自己咧就好少娱乐。甚至乎可以话冇乜寄托，因为佢女女就系佢生活嘅全部。小慧中学毕业之后，佢想继续去美国升学，但系佢又惊爸爸唔准，一直都谂唔到应该点样同爸爸讲。 爸爸，我想去美国读读书 哦。哦，去美国读书，好啊。哈、啊！你傻女嚟嘅，做咩吞吞吐吐，好似做咗坏事咁？又唔系坏事，读书好事嚟啊嘛！咁惊做咩？ 因为咧，去美国读书啲学费好贵啊！我知道屋企环境 又唔使谂呢啲嘢啦。嗱、啊，你咧就谂读书嗰啲、啊，我咧就谂俾钱嗰啲。爸爸有储钱嘅，何况啊，计下计下，几年后我退休咯，退休啊，有退休金。好大嚿钱噶，一定够，一定够。 咁即系可以，可以。 可以，你唔可以啊？ 多谢爸爸。 你快啲揾间好学校话俾我听啦。 多谢爸爸。 啊，讲开咧，啊，小慧啊， 嗯， 第时你读完书毕业之后啊，等你得闲先，我想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咧？ 去多瑙河嗰度行下。 多瑙河？点解要去嗰度啊？ 你唔知啦，匈牙利嗰个多瑙河，我后生嘅时候喺嗰度做过一段时间嘢嘅，就系嗰阵时认识你妈妈咯。 哦， 唉，妈妈走咗咁多年咯，我一直想去行下，再望下，回忆一下。 好啊，我陪你去啊。 嗯。 阿聪送小慧到机场，望住小慧嘅身影，慢慢咁样由大变细，由近到远，心谂：啊，小慧终于大个女啦！当年就好惊自己一个人，唔知点样将佢养大，估唔到眨下眼啫，佢已经长大成人啦。 喂， 爸爸。 小慧啊，哎，你嗰边读书读成点啊？吓， 几好啊！不过咧，我想再读埋硕士先翻嚟啊。爸爸，你话好唔好啊？ 哦，好，硕士好。学费我帮你搞，唔使担心吓。你继续俾心机读书。喂， 爸爸。 哎，小慧啊，哎呀，你最近好忙啊，我打过几次俾你找唔到你嘅，点啊，读书读成点啊，吓？ 我仲有一年就毕业啦，爸爸，你成日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闷啊？不如咁啦，圣诞我翻嚟同你一齐过啊。 你唔好睇到我咁啦，你估系嗰啲孤独老伯咩？我唔会闷嘅，我好多 friend 嘅，圣诞，哎，都系唔好翻嚟啦，机票又贵。你喺嗰边同啲同学玩下好过咧，唔使担心我。诶，唔好翻啦。 咁啊，咁好啦，你自己小心啲咯。 好啦，好啦。喂， 爸爸。 小慧啊。 嗯。 哎呀，终于揾到你。喂，你就嚟毕业咯，嗬？你记得咧，同我去多瑙河行下，我想去睇下。 爸爸，我想喺呢度做嘢啊，要过一段时间先翻嚟啊。我想喺呢一度咧吸收一下啲工作经验之后，我先至翻嚟同你去多瑙河啊，好唔好啊？ 好啦，咁好，咁你自己小心啦吓， 你都系啊，你自己都小心身体啊，爸爸。 好啦。喂， 爸爸。 小慧啊。 嗯。 你点啊？美国做嘢做成点啊？ 好啊，你唔使担心我啊。我而家咧喺一间跨国公司度做紧嘢啊。 好啊。 我想问你咧，我每个月寄钱翻嚟嘅，你收唔收到啊？ 收到。 嗯。 不过咧，你真系唔好寄咁多，我用唔到啊。因为我帮你储起佢，第时你结婚俾你自己用吓。得，知唔知啊？ 阿聪收咗线之后，拎起咗一堆旧相簿，睇翻以前好多小慧由小时候到中学嘅相，一边睇一边跌入咗呢一个时光隧道。虽然见到女女慢慢咁长大，心入面有无限嘅安慰，但系同一时间亦有一种看不到、捉不到嘅寂寞。毕竟同女女已经分开咗好多年啦。 调翻嚟香港度做嘢，你开唔开心啊？ 开心啊！ 翻嚟之后咧，我会有两个礼拜假咧，先至再翻工噶。 嗯， 不如咁啊，放假嘅时候， 我同你一齐去多瑙河旅行啊！ 翻嚟先讲啦吓，好啊好啊，咁、啊、你翻嚟我哋再睇一点啦吓、啊嗯啊 小慧点都估唔到，一去美国就去咗十几年，唔知道爸爸而家点样呢？小慧一入到屋就好开心咁讲：， 爸爸，我翻嚟啦！ 小慧望下爸爸间房，见到爸爸嘅好朋友阿辉正喺度同爸爸讲嘢。爸爸耷低咗个头，只系静静咁样喺度听紧。 咦，辉叔叔，你嚟探我爸爸啊？ 啊，系啊，小慧，你终于翻嚟啦！啊，真系大个咗好多、啊。 梗系啦，上次见你嘅时候已经好多年前啦。爸爸，嗯、我有两个星期假，而家可以同你去多瑙河啦。 唔使啦， 吓 唔去啦，唔去啦。 点解啊？你成日同我讲话想去多瑙河度睇下噶。爸爸，你对眼做乜嘢啊？发生咗咩事啊？吓、 我而家睇唔到嘢噶啦，唔使去啦。 吓！ 小慧定一定神，望住爸爸间房。见到墙上面贴咗好多佢自己放大咗嘅相， 点解啊？点解墙壁会贴满晒我嘅相嘅？ 因为咁嘅，你爸爸视力开始差嘅时候咧，佢惊有一日会睇唔到你个样，所以将你嘅相放大贴到成间房都系，每日。就是看着你的相来过活，他说只有这样才有动力继续下去，可惜最终他都是看不到什么了。 爸爸，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你爸爸不想你担心，所以也不准我告诉你，现在你回来就好了。 你回来就好了，你的样子我会永远记住你，好好生活，我咪开心，唔紧要啊，女，冇问题啊，知唔知啊？ 对唔住，我太迟翻嚟，赶唔及同你去睇多瑙河，爸爸系我嘅错， 你冇所谓啦，嗰啲风景同你妈妈永远都会留喺个脑海里边，唔去冇所谓噶，女。我会记得的，放心。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